空中交通協議，以及向歐洲投資銀行提出復檢向土耳其的借貸。聲明又警告歐盟正考慮其他有打擊目標的措施懲罰土耳其。兩艘土耳其船隻被發現在海軍艦艇護航之下，在塞浦路斯的水域一帶開採天然氣。歐盟早前已經指責土耳其的做法違反塞浦路斯主權和國際法。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覆蓋中國東南部，在早上10點位於菲律賓以東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北偏東大約65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20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而向呂宋北部一帶。本港地區今天的天氣預測，天晴酷熱，吹輕微至和緩的偏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天氣持續酷熱，本週後期多雲和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溫30度，相對濕度7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8,500點，跌54點，成交金額159億9千多萬。上證綜合指數報2,937點，跌4點。深證成分指數報9,288點，跌21點。跟住係部分活躍港股做價，騰訊控股362.6升個八，盈富基金29.15升，係跌咗1毫。友邦保險84.65跌咗個一，中國平安93.75跌4毫。中国生物制药8.84跌1.5，中国人寿20.35跌5仙，建设银行6.23跌4仙。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3，英镑9.791，瑞士法郎7.942，澳元5.505，加元5.993，新西兰元5.267，欧元8.8083。每百日元对港元7.2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02。日经平均指数报21,524点，跌160点。港金现价报13,21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13.63美元，卖出1,4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嘉慧首先同你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到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回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独后驾驶无论有没有影响你的驾驶能力都是违法的。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哇！暑期活动选择多，点先最啱？一家果。 听讲子豪话，一家大细最开心嘅暑期活动就梗系去旅行啦，仲要拣个大家都未去过嘅地方，齐齐经历游学全世界啊嘛！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一家过心啊 ！CIBS， 你嘅平台亦系多元嘅平台， 跑道上有白发沧桑老人，有弱小嘅女子。 咁究竟跑步有乜嘢魅力？他们是为什么而跑的呢？不同的跑者分享他们在跑道上面的汗水与泪水，喜悦与乐趣。 跑步者联盟，亚洲青年体育会制作。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强积金预设投资是一个退休投资的新选择。预设投资由两个混合资产基金组成，会随成员接近退休年龄而自动降低投资风险，管理费和经常性开支的上限是0.95%，还会投资在环球市场， 分散风险。你而家可以揀将强积金投资响预设投资或预设投资旗下嘅两个基金，详情请向你嘅受托人查询。 B B， 你又出嚟啊？你开唔开心啊？今日食蚊食成点呢？猪猪，你呀、啊，我都叫咗你乖啲噶啦，成日都跳嚟跳去，呱呱咩啫？诶，豪豪，甜甜， 嘿，善明啊，我就唔系蜥蜴， 我都唔系青蛙， 你唔使咁同我哋讲嘢噶， 做咩啫？谂住叫你哋开咪啫嘛。 曾志豪、 桂花田，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志明， 早晨，曾志豪，早晨，志明， 早晨啊，田，早晨啊，豪豪， 系啊，早晨咁多啊，田总， 系啊，我哋系咪要安抚下呢一位作词人啊？佢系其实准时嘅，但系对佢要求严格咁高嘅人嚟讲咧，佢觉得佢唔够早啊。 嗯， 系啦，点解咧？ 哦，当然啦，系 坚持啊， 做乜咁激动啊？ 唔选择自己用脚行路，自己行自己路翻工，咁咪就系咁咯。 喂，乜可以即系选择自己用脚行路咩？呢句嘢好得意喎。 坐车咯， 系啊，即系、就是、坐车咯，系啦。咁你选择自己行路就控制到时间噶嘛。咁、但系就将自己诶。假手於人哋嗰度咧，即係坐小巴啦嘅時候， 好文雅喎、啊！你今日平時一句講曬，我搭車翻嚟咧，佢又解決咗噶啦。佢今日為自己諗咗唔同嘅理由， 我 唔、 啊、 假手於人啦、啊，我決定用自己嘅腳步去行啦、啊，咁樣。 你今日嘅語言咧，就應該今朝早都有啲心情唔錯，我覺得。 哦，係咩？ 係啊。 點解啊？因為冇鬧人啊。 因為通常如果個女士嗰朝早咧有些少嘢係勞氣嘅咧，佢翻嚟講嘢咧。佢唔會咁樣咁斯文㗎， 因為我怒氣咗同喺你哋身上面已經同你傾，即係散咗我頭先怒氣啦嘛，已經。 主要就係有人上咗小巴，點知等咗好耐。个小巴连少少都唔开，搞到佢想兜巴，兜巴冚落去， 已经升咗小巴轮车嚟。 唔系佢想兜巴冚自己。哎呀，我真系蠢，我做咩要拣呢架车咧？哎呀， 点解我？ 唔系你可以拣搭的士噶。 得噶，哦，咁上咗去啦嘛，上一层 落翻去咯。 诶、哎，唔系，但系如果系短途咧，我通常好少可真系选择短途的士 嘅。哦，即系你想俾多啲钱佢使？ 唔系啊，坐车啊， 因为真系会有面色俾你睇噶。 冇嘢嘅。 有礼貌地话唔好意思。我今天去啲比較短的地方咧，咁好啲嘅。 即係同佢上車，我今天學到啊！上車同佢講，我今天選擇性不用自己對腳，所以我坐的士 都 OK 嘅，真係。唔係呢啲上咗公共交通工具之後咧，俾佢開車延誤咧，時有發生。即係我覺得 經常有， 係啊，特別以前咧，如果你我覺得坐巴士最驚就係咩咧？暫停。暂黐住前架车， 巴士真系要暂停嘅喎。 唔系啊，佢有阵时咧，我有一轮嗰阵时翻学年代咯，我记得嗰阵时搭巴士咧，佢有阵时佢开孖班一齐出嘅，即系譬如我嗰阵时我坐， 系又咁好啊？ 诶，唔系，因为太多人啦。 有啊，我中过一次噶、哦， 一咁耐以嚟仲系读书年代咯。你讲 唔系啊？读书年代咁，而家你冇再成日遇到呢、這个咧？嗰阵时孖班嗰架车出咧，你以为好事啦？你谂住咁啱咯，前面嗰架咧硬食晒嗰啲乘客， 后面嗰个咪可以行翻。 咁你咪走咯，你咪可唔想啊？点知个司机咧，佢好尽责地嗰阵时，我仲记得我搭嗰架42A 啦，孖巴一齐出，我谂住发达啦。点知喂咩事啊？前面嗰个42A 埋站，我后边嗰架怀紧贴背的拥抱，黐住佢啰柚黐埋喺后边， 系仲要慢驶添，因为佢慢过人， 仲要特登停喺后边， 佢先可以埋站。 原来佢系做咩？佢谂住好似有一个接应咧，前面嗰架车可能会塞爆噶嘛，咁佢就可以咧当自己系后面嗰架做后备，就闹佢哋啲客。但系我一年，譬如我嗰阵时喺呢个青衣老街，佢要杀出去九龙区噶嘛，我由青衣老街一路到杀出去嗰条桥，佢一个客都闹唔到，但系佢每一次都紧跟喺别人后边，我心咧我就话，使唔使咁好心啊？直接走啦！ 有时咧，你会谂啊，点解咧？车长啊，即系都冇人喺嗰个站落车噶啦，系咪？譬如风骚站咁样，冇人落车，咁你不如越咗佢，咁你咪喺前面载咗前面嗰扎客咯，前面嗰个站系咪？咁可以即系叫替更替，即系。 接住接住咁， 即係好似交替咁樣，係啦。但佢又冇呢回事， 但係唔可以㗎。佢哋真係要站站經過，仲要真係停一停，有冇人上車？就算冇，佢哋就咁樣先至表示我已經經過呢個站，因為又話會俾人投訴㗎。 哦，咁係啊，我哋琴日新鮮熱辣咧，其實有個經驗咧， 我 哋就真係見到係盡責 嘅問題。 係啦，一個好盡責嘅巴士司機，同埋一個好唔盡責嘅私家車。 係啦，私家車司機。 係啦，琴日發生咩事咧？我哋有第一目擊證人啊，善明先喎，真係。 係我真係第一個，因為我第一個行出去睇到嘛。冇，我琴日我哋即係預備離開嘅時候咧，咁喺停車場想揸架車出翻去廣播道嘅時候，咦，發覺塞死曬，啲車全部。唔喐得，咁究竟系咩事咧？咁当我想行出去睇咩事候，我就见到阿田已经喺度睇紧咩， 系啦， 系啊，好白噶嘛呢啲， 因为佢谂紧冇理由咁快有人等我签名噶，等咁耐喎，真 系。我哋呢啲师奶本色都真系现晒出嚟， 系冇错冇错。 即系咩事咁，同埋有乜嘢可以帮下手咧？ 想解决， 想解决，快啲解决。咁原来咧就系有一架唔系咁有公德心嘅私家车，佢就好随意咁喺个广播道，因为广播道你知单程噶嘛，咁就喺个路边度停咗喺度， 仲要接近转角位 嚟，仲要喺正个巴士站嘅侧边， 系啦， 系啦，咁跟住咧就有 正正喺度，乜都唔使做， 系咯，咁跟住就有咁啱就有架大嘅旅游巴上，就啱啱经过嗰度， 咪因为嗰个穿梭巴士咧就系恒常地咧就服务呢个广播道嘅市民嘅，系啦，咁佢就定时定候都喺嗰个钟数会出现噶啦，系啦。嗰、那个穿梭巴士系啦， 咁结果后面嗰架穿梭巴士， 嗯， 佢就发现前面有一架违泊嘅私家车，左边有一架合法停放未开出嘅巴士， 系啦。 无路可走， 系啊！咁你话条路窄，点可以摆得三架车啊？系啊，其实唔系可以， 唔系接近啦， 系啊，平排唔到嘅， 平排唔到嘅，有少少前前后后啦。 佢平排到咧，个大巴就可以过到啦，个穿梭巴士系咪先？ 系啦， 系啦，就系、是、得正正佢喺度啱啱卡住。 呢个时候我发觉有好得意嘅现象喎，因为你梗系所有人咧就梗系围住嗰架即系违法嘅私家车啦，系咁望住佢啦，睇下佢有冇任何蛛丝马迹， 或者留低电话， 咁留低张卡片啊，咩都好，可能有机会打去闹佢都好啊嘛。 系啊， 冇、 啊， 但系好衰唔衰佢留低咗。有一个 泊车证， 有个类似泊车证嘅物体， 系， 唉，仲要系有某一间大学嘅校徽， 咦，系啊，认 佢，跟住就已经系借位俾人哋闹啦， 仲要系闭校嘅，然后咧有啲隔篱影相嗰啲师奶咧，好快反应佢就话，嘿，啲垃圾嘟嘟大学。我隔篱觉得好似闹紧我咁 样，即系寒寒， 可能呢轮啲大学啲明星 系啦。我好想话俾师奶听，师奶咁个大学就嗰间大学，咁佢前面唔使加垃圾嘅，系咪先？揸车嗰个衰唔关我哋其他人事噶。但后来你又明白啦，咩叫害群之马，影响全家，真系。 认真啊，即系如果你系一个即系揸车私家车嘅，就算 司机 司唔司机都好啦，啊唔系即系司唔私家车都好啦。你阻住人有機會追人哋，個個咧有心嘅都會擺個自己啊！如果有遇有阻車，請致電俾我咁樣噶嘛，呢啲係基本嘢嚟噶嘛。 冇啊，咁所以咧嗱開頭好多人就圍住架私家車啦，你都知噶啦，就詛咒啦，但揾嚟揾去都冇電話喎。咁、於是乎咧嗱，好快大家嘅怒火咧就由對住嗰架非法嘅私家車。就有转移咗去合法嗰架巴士度， 好无辜啊！其实， 因为开始有人话喂，点解个车长 巴士唔 褪下好啦？佢向后褪少少，可能嗰个咧穿巴咧就有机会可以咧抽个头啊走咗啦咁样。 虽然咧佢吓记住啊，佢都系讲合法啦， 佢合法埋喺自己巴士站度噶， 一早已经停低喺度啊。咁啊，跟住就按时，譬如可能搭正，可能一点钟要出车嘅咁啊，就举个例啊。咁佢咪准时一点钟开车咧？ 所以好得意喎， 唔会喐车噶嘛。 系啊，大家就开始将个焦点。点啦？要求啦，怒火咧就摆咗合法嗰边咧，你褪下咪好咯，咁都唔褪噶，个人又唔知去咗边啊，车长咧咁样， 唔系好顺理成章，因为其实第一身咧就应该系私家车个司机解决啦，咁搵唔到人啊嘛，搵唔到人就都去第二个目标啦， 推而求其 啦，目标就去咗嗰个巴士，依个巴士喐得，所以就喺度同个巴士司机。 咁但系后来终于搵到个巴士司机嘅时候咧， 系啊， 佢就展示出一副松容不迫，你急佢唔特别急。佢就冇话咧，系啊系啊，你哋走唔到啊，系等我嚟，哇，我即刻开车咩？佢都系继续斯斯然咧，就按部就班，几点上车几点上车，几点开车几点开车，更加唔会有倒车呢个现象嘅。咁所以我哋只能够话啊，嗰刻佢做得啱啊，定系佢可以再做多啲咧？即系做得啱嘅，当然就系佢奉公守法。唔到班点嗰个时间就唔走，系啦。但系如果做多啲嘅话，你可唔可以灵活少少啊？你早啲走都唔得啊！你 咁又因为咁啊嘛，巴士车长咧就讲咗话，喂，我唔可，除非公司系落咗 order。 佢話咧，如果唔係咧，佢就唔可以立亂咧，即係提早開車等等嘅嘢。 係係。 因為又真係嘅喎，人哋譬如有個巴士 app 喺度俾你喺度話，哦，佢幾點鐘幾點鐘到噶嘛，你唔可以咁樣即係話。 咁啊，如果你早咗嘅話咧，嗰個咪 miss 咗嗰班咯。 啊，係，仲有一樣嘢，同埋佢冇錯噶嘛，擺。 係啦，佢冇錯噶。 因為唔係佢錯咯，係 啦。係啦。 啊，跟住咧，我哋話其實唔係嘅，可能褪後啲，其實褪後啲咧個位置有啲位置嘅，咁就可以。咁啊，好似何姐話齋。巴士其实呢十年都唔逢一月褪后㗎喎。 係冇错。 係啦。 所以佢。 咁又係喎呢句。 佢好难咁做㗎。 褪后。 但佢喺非常情况之下呢佢都要褪后㗎。佢唔能够望住隔篱话佢犯法喎你拉咗个车佢啦我合法㗎我唔会喐㗎咁样。原来有阵时呢你都发觉管理呢啲事情啦咁你都要睇下究竟即係孰轻孰重啦你要回复嗰个马路嘅秩序紧要啲啊定係你坚持自己嗰个原则我系唔开又唔开㗎啦即係我冇做错 我又觉得车长系虽然呢即係会觉得哎如果系其他车呢可能就会好啲因为佢真系一个公营巴士呢又真系好难去做呢啲事去配合。 但你有冇见过马路上面好多呢譬如真系佢有架合法嘅巴士 係 隔篱有一架架咧真系违法嘅，咩车都好啦。譬如佢顶住， 系啊，转唔到弯。 你有冇见过嗰啲巴士司机咧？佢系真系即刻咧就停车熄匙咧，我唔会喐噶啦。 系啊， 你唔好叫我叹，我亦都唔会咧，即系就你就话你自己偷啲位，唔知点样佢点样就走。但系咧嗱，你可以咁讲，佢往往就会造成咧成条路就瘫痪噶咯。 系 啦，咁但系到时嘅情况底下咧。咁究竟你怪边个？一定系怪犯法嗰个先啦。 嗯、 但你又会唔会觉得话啊合法嗰个咧，佢系咪亦都应该想佢？你都可能 走散位系啦，成 你都会想佢咁样噶嘛？ 走散就唔会咁样啦，唔会累街坊啦，咁样开始埋怨佢啊。 系啊，唔系啊，所以嗱，认真啦。 无辜噶呢件事。 呢个都系一个呢个都系一个几有趣嘅叫做社会管理嘅个案嚟噶，即系你真系可以咧叫埋嗰啲咩老师嚟，真系评论一下。究竟呢个时候我哋应该觉得系怪责犯法嗰个啊，定系觉得合法嗰个咧都有佢嘅道理咧？合法嗰个系咪完全无懈可击咧？咁样真系通识题嚟喎，真系啊！ 呢 个 通识题唔错喎， 系咪？ 系啊， 系啦，我都叫政府考虑。 系啊，但系可能有啲人就话：咁你哋琴日有冇依法去惩处嗰架非法嘅车辆咧？我哋有报警噶。 但系咧就真系好似 警方呢轮太忙啦， 呢轮真系好忙咯，电话录音 系啊，我哋都系搞唔掂佢。希望嗰个自私嘅车主啊，你啊，琴日啊点几钟啦，喺广播度啊。 不过我哋都见到后来有警车上咗去上面嘅， 系啊，处理咗佢啦要。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走完？哦、oh, ，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不安 That's just life 寻找梦里的未来 That's just life 笑对现实的无奈不能后退的时候不再彷徨的时候向前，路一直都在。Oh yeah yeah。穿过一块黎明，一片黑暗，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习惯？哦、oh, ，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期盼 ？That's just life， 寻找梦。笑对现实的无奈，不能后退的时候，不再彷徨的时候，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看不清的路又算什么？我看不清的梦。什么？就算走到尽头，又 算什向前，路一直都在。Oh, that's just life， 徘徊到不再徘徊。Oh, that's just life， 重来到不怕重来。没有选择的时候，不能选择的时候， oh, 永远向前。 系佢 Eason 陈奕迅啊，路一直都在啊。首先要同各位听众咧，讲声抱歉先啦吓。 咩事啊？ 可能呢轮我开演唱会嘅场数太密啦，喺屋企个浴室嗰度，我把声 你仲要打 仲要打埋丝，我把声唔知点解咧，我 feel 到烂咗。系啊，所以一阵间如果中间有啲咩走音啊、抖音啊、失音啊。两位顶住先 喎。哦 ，OK， 好啊。 系咯，我都唔知点解咁邪嘅，真系一朝早起身都未讲过嘢。 你就系冇讲过嘢， 就 系 真系冇 讲 嘢。通常起身咧，你有冇试下放大声音，开一开把声噶？平时习惯。 咁我精神就尚算稳定嘅。 咩事啫？喂，其实呢一个系好 开始就 系即系开声练声，同埋系好舒压嘅。你试下， 即系大叫。 大叫起身，系啦， 唔使我等阿田去到小巴度，发觉唔开嘅时候咧，佢会表演俾我哋睇嘅。 你今朝有 其 实 系想噶，都忍耐咗一阵，想话车长开车未啊？咁 样嗱，俾啲开心嘢大家，大家听一下。咁咧嚟紧咧就嚟中秋节啦，呢个都算系咧大家准备紧嘅节日。 应该系真系鬼节先啊嘛。 但系你中秋节嘅嗰啲咩礼券啊、饼啊，全部要做嘅要订嗰啲开晒波噶咯，而家 咩而家已经好。如果你仲想订嗰、那个 有流心嗰啲啊嘛， 流心嗰啲佢截出纸度。 我怀疑呢个流心月饼系专门俾学生食嘅。 点解？ 上课留心 啲咯， 即系你要留心多啲。系啊，但系而家咧，今日我谂大家又睇到咧，有一个你想象唔到嘅品牌都推出咗月饼咯。 想象唔到个品牌， 想象唔到个品牌，佢本身已经系一个大众好熟悉嘅品牌嚟嘅，但系你话唔系嘛？你出月饼， 即系佢平时卖衫裤鞋袜嘅， 唔系佢平时卖食嘅，但系佢从来都唔会同传统月饼有关系噶嘛。 哦、 但系佢而家食咗个字咧，就系话我哋推出传统月饼，但系传统唔系嗰个传统，系、 哦、 啦， 有边 一 样 嘢，有边一样嘢佢嘅食物系会同佢平时都系用传统嚟装噶噃？ 用咩食物用佢传？平时 佢系咪又系食咗？ 都系食噶，佢食咗传统两只字，系啊。佢平时呢一个品牌本身卖嘅食物咧，真系会有传统噶噃。 系啊， 系啊，你仲会嗌话诶，一讲你就知噶。你平时如果去帮衬佢咧，你仲会嗌话诶，一个传统啊，传统一个 雪糕啊， 唔系， 系咯，传鸡 啊， 唔 系一桶鸡啊嘛，鸡叔叔啊。 K 字嗰个 系啊，嗱系咪你咪想象唔到啦？ 字啫，边有传统噶？ 咁你买一桶啊嘛，所以佢而家食个字咧就传统，即系话 全 个桶 都系月饼啊？ 系啦，即系佢讲 佢买鸡月饼啊？ 佢系冇错， 鸡形嘅月饼， 唔系鸡味嘅月饼， 鸡馅 嘅月饼， 鸡皮咯， 系啦。如果鸡形嘅月饼嗰啲，可能系属于鸡仔饼啫，系啦。又或者 鸡仔饼都唔系鸡形嘅， 系啊。咁咪鸡仔笃咯，嗰件衫。 我想话咁咪变咗鸡皮咯。 嗱，佢又唔系咁样嘅，佢真系咧，首先咧，佢外形咧完全系一个 传统月饼嘅样， 迷你嘅。 迷你款嘅， 细 size 嘅，即 系 好似棋子饼咁啊。 系啦，类似啦，佢有两只嘅，即系一只咧就系头先大家话咧学生最中意嘅流 心 月饼。系啦，佢都出流心月饼。 佢都出流心月饼，但系唔系鸡嚟噶咯。 两款慢慢嚟、 哦， 第一款就流心月饼啦、哦，所以其实冇乜所谓嘅。咁因为你而家都系要有长短棍噶嘛，一个咧就 系 大众口味，咁就流心啊流心啊，大家都要流心啊 attention 咁啊，系啦，呢个英文译得几好， 系啊 attention mooncake 系啦，呢个就系第一款。第二款呢就係佢話喂你點都要招呼下所謂雞 fans 㗎嘛。佢就推出呢一個呢香辣雞絲果仁。 香辣雞絲 雞 絲 叉絲再高啲果仁。 佢呢個似咩呢傳統嗰隻五仁月餅、 啊、 因為佢連個皮都唔同咗啊。頭先講嗰個棋子餅皮嗰啲叫咩酥皮定唔知咩。唔係嗰啲係曲奇 皮 啊。係啦但佢而家呢呢只有埋真系五仁月饼咧，就用呢啲叫做啡色嗰只饼皮咧，呢啲叫咩饼皮啊？ 焗出嚟嗰啲饼皮咯， 唔系喎，呢啲系流心嗰只嘛。 佢个月传统月饼饼皮 系咯，一个就系传统月饼饼皮，系啦， 系传统月饼饼皮，系 啦，冇错。所以咧，其实佢真系有好传统嗰只老土款，同埋有而家新兴嘅嗰啲棋子流心月饼嗰啲金黄色嗰只款。但佢就唔係五仁囉佢就變咗雞絲果仁其實好似嗰隻五仁月餅啦、 啊。咁樣就似五仁月餅。 係啊。 辣嘅月餅有冇食過啦 未啊同埋雞叔叔嘅月餅即係傳統節日又多啲新玩意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沙田前日发生嘅警民冲突，造成28人受伤，目前仍然有6个人留医，其中一个人情况严重，其余情况稳定。警方话有13个警务人员受伤，并拘捕47人，佢哋涉嫌干犯非法集结、襲警、妨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和藏有攻擊性武器等罪名。大埔墟港鐵站對出由市民自行設置的連龍隧道內，凌晨有人發現牆上有多面不同國家的國旗和日本軍旗。警方接報到場前，有關人士已經離開。由於現場有濃烈天拿水味，消防一度到場了解。今早有市民撕走牆上的國旗，但有守牆義工阻止，表示連龍牆是自由發表意見的地方，市民可以再貼上自己的意見，不需要撕走。部分國旗被不同便利貼和反修例標語遮蓋。有幾名市民撕走牆上的保護膠膜和便利貼，隨即被路過的市民阻止，雙方一度發生口角。有市民說連龍牆是一個給市民發泄的渠道，目的是包容不同聲音，俾意見百花齊放。如果意見被撕走，積怨只會更大。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麗雲話：星期日沙田新城市廣場發生的警民衝突，佢認為警方的部署有需要檢討，質疑點解只係派咁少警員進入商場，導致衝突中有多名警員受傷。他又說警察絕對有責任進入商場，因為當日有目標人物混入。蔣麗雲出席本台節目《千禧年代》的時候說，自從立法會被示威者闖入破壞，星期日他見到示威者進入商場之後，十分擔心示威者會破壞商鋪。出席同一節目的立法會議員歐諾軒說，不少示威者不滿警方濫暴，對警察有仇恨情緒。蔣麗雲回應說，即使警方錯誤拘捕都不緊要，因為凡事要講證據，若果沒有做就可以釋放，若果證據不足，法庭可以判處無罪。美國財長魯欽說，預計今個星期將會與中國官員再次進行電話會談，是恢復貿易協定談判的一部分。魯欽說，若果取得重大進展，認為很有可能稍後前往中國。魯欽和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上星期與中國貿易官員通電話，但未有公布預期的面對面會談細節。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天晴酷熱，吹輕微至和緩的偏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天氣持續酷熱，本週後期多雲和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 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99点，跌55点，成交金额232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3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72点，跌36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62.2升个四，盈富基金29.15跌1毫，友邦保险84.75跌1蚊，中国平安93.65跌5毫。中国人寿20.2是跌了2仙，南方 A50 14.96跌1.2。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3，日元108.0，瑞士法郎0.985，澳元0.704，加元1.306，新西兰元0.673，人民币6.874，英镑对美元1.251，欧元对美元1.126。日经平均指数报21526点，跌159点。港金现价报1321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12.8美元，卖出141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京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山东街噶，就系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京街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山东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啦，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啦，同埋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冷战时期，美苏两国的军备竞赛日趋白热化，美国发展星球大战计划，尝试拦截敌人以导弹攻击，但参与研究的25名科学家相继死亡，到底是巧合还是有组织预谋的刺杀行动？2000年代尾，伊朗秘密核计划被揭穿，5名伊朗科学家被谋杀，幕后黑手又是谁？攞命情报，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师傅，其实点先叫识揸车呢？ 唔系识踩油门就叫识揸车噶，最紧要就系遵守交通标志、道路标记、交通灯号。喺夜晚或能见度低嗰阵，就要开车头大灯；而当有车迎面驶近，就要用低灯。电单车同机动三轮车就要时刻开着前灯、大灯同后灯。当迎面有车驶近嗰阵，亦要用低灯，咁样就自然揸得好啦。 曾志豪、 桂花田，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风头火势，做乜今朝无情啦啦弹上颈啊？系唔系因为望到啊士兵热辣辣，所以就咁样咧？我真系唔知道啦，系要问就问下佢啊咩事干？佢无端端弹上颈，定系琴晚玩得开心得滞咧？我哋有请，嗯，系啊，佢周知无日又 即系喉咙钳钳地咧，成日都揾佢嘅，唔知道发生咩事。我哋有请今日佢话佢把声有啲弱弱地嘅曾志豪， 可唔可以你形容一下你头先口中嘅话，善明着成咁嘅嗰个感系点样咧？你点形容咧？系咯，冇嘢噶。 啊，小背心啊，系啦。 唔系我哋咁样形容嘅，善明今日着咗一百件咯。 哦， 一百件咩叫一百件？ 系啦，因为平时阿田咧露咗一边膊咧，就露咗个五十件出嚟。系啦，你两边膊加埋咧，就系一百件啦。系啦，行着苏打，行着苏打。 系咪因为佢见咗史明嘅一百件，所以你就爬上颈？ 真系老而嚟坚， 真系。 唔系我讲我啫， 系啊，佢嗰背系咪？ 唔系，我讲歪音，系老而嚟坚啊！哇！是可能昨天、开心得滞，好耐冇同一班朋友出去饮饮食食呢，可能真係饮大两杯又讲多两句，所以呢就谈上颈。喺呢个时势，其实能够搵到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呢，即係互相打牙膠吹水呢，好难得㗎啦。因为点解呢？如果唔係你喐下呢，就会俾人哋话、要 dislike 啊，又话要离群啊，好大件事㗎。唔係讲緊香港，你知唔知啊？我讲緊美国啊。如果你喺美国呢一轮啊，我怀疑佢哋呢都俾一个人呢就要求佢快啲离群啊，快啲 leave group， 快啲走啦咁样。嗰个边个呢？嗰个咪美国大红人特朗普囉。咁话说原来呢佢就早两日呢就喺佢自己嘅 Twitter 嗰度呢就写咗几篇文呢，就影射呢佢哋四个少数族裔嘅女性众议员，就话佢哋唔系美国公民，就要求咧佢哋咧翻去自己个国家嗰度。咁啊，而且攻击佢哋嘅理由咧就话，哼，呢啲咁嘅所谓进步派嘅民主党嘅女议员，咁当然啦，佢哋嗰边梗系民主党啦。如果唔系，佢唔会嚼自己共和党啲人啦。佢话你哋呢啲咁嘅进步派民主党女议员啊，佢哋自己嘅国家政府咧系全世界最差、最贪污、最无能嘅，但系就对住我哋地球上最伟大、最强大嘅国家指手画脚啊，训令我哋应该点做？岂有此理！你点解唔翻去自己祖家度修理嗰啲烂晒、充满罪恶嘅地方呢？咁当然讲完之后咧，就引起轩然大波啦。因为嗰几个嘅少数族裔女性众议员咧，有啲又出嚟话：阿生，其实我系土生土长喺度出世嘅，只不过可能我所谓嘅血统啊，我嘅祖家啊。就的確咧，就唔係所謂美國喺呢一塊地方度出世咁解嘅啫。可能佢早三代咧係可能喺非洲，咁但係佢本身就係喺美國出世嘅。喂，佢已經土生土長嘅咯，你仲叫佢滾回咩國家啫？佢出世宣誓效忠都係效忠呢個阿美利堅合眾共和國嘅咯噃，你仲想佢點咧咁樣？咁所以咧就引起好多人爭議啦。咁點知特朗普咧得勢不饒人咧，針對啲人話佢種族歧視，佢加多句：你哋唔中意嘅，你哋咪走咯。你哋唔中意咪离开美国咯咁样，嗱呢个就系一小段我需要引述嘅呢个国际新闻啦。但你有冇发觉呢个虽然系喺千里之外嘅美国嘅新闻，但系又真系同我哋平时或者你喺香港遇到嘅情况咧都好似嘅。好多时候咧，你都会听到啲人咧有嗰个结论咧就系话你唔中意嘅你咪走咯咁样。系啊，譬如咧可能你话喺香港，你如果有啲咩对即系个政府不满啊，有好多人咧就会出嚟同佢讲话。你哋喺度嘈嘈闭做咩啫？你唔鍾意你咪离开香港囉，你觉得香港咁差嘅你咪走囉咁样。嗱，又或者喺办公室有阵时呢，有啲同事呢，你见到佢真係哇伸到树都落呀，即係又会同你讲话老细呢样唔好嗰样唔好啦。亦都会有一啲同事就会同你讲话做咩你唔鍾意你咪走囉，冇人逼你留喺度㗎咁样。你又觉得啱唔啱数呢？如果再引申开嚟呢，你真係两夫妻呀、家庭嘅处理关系嘅时候呢，可能都会咁嘅，即系如果你同你嘅伴侣喺度讲，我就嗱 John 啊，我咧真系好想你改一下，因为咧你啊头发又长啦，又唔食，又唔刷牙啦，又污糟邋遢啦，诸如此类，你数晒佢一抽缺点嘅时候，如果对方同你讲话就咁嘅 ，Mary， 你如果真系咁唔中意嘅话，不如你走啦咁样。嗱，呢三个 case 一摆出嚟，你咪发现。开头你可能会好同意呢个讲法嘅，系啊，唔中意美国你咪走咯，你唔中意香港你咪走咯，咁多声出做咩啫吓？你如果唔中意个办公室嘅你咪走咯，冇人会管你噶。但你一去到情侣家庭之间相处咧，你会唔会突然间打个突咧？就系、是，咦系，如果有一日我同我个伴侣讲，叫佢改嘅时候，而佢嘅回应竟然系话你唔中意你可以走嘅，你会点谂咧？你会唔会觉得？咁我哋即係嗰啲感情係白建立出嚟㗎啦，咁即係其实你完全冇诚意改啦，即係而家呢就係因为我想你改 你就索性咧就盘劈，就话你唔中意你咪走咯，我系唔会为咗你而改变噶啦。我谂你都会好伤心，你都会好失望，因为点解咧？好似阿董生嗰句，离开系好容易，但系留低系需要更大嘅勇气噶嘛。你谂下，如果所有人都系话咧唔中意可以走嘅话咧，嗱，你老老实实，你连巴士你都搭唔到，点解啊？可能系坐喺个巴士度，嗰架或者的士又容易啲。个的士司机系咁坐车，系咁坐车。你本来想投诉佢噶啦，你就想同佢讲话，喂，阿的士大佬，你系咪咁坐车法啊？如果佢同你讲话唔中意啊，你咪走咯。你谂下点算？明明可能系佢做错噶嘛，但系走嘅人就已系我哋嗱，所以咧，你一谂翻一啲日常生活嘅例子，你就突然间会发觉呢一句好似万能 key 啊！你唔中意你咪走咯，其实可能系错噶。究竟边个需要走呢？可能冇人需要走，真正要走嘅可能系嗰啲错嘅事。我哋应该尽力改善好嗰段关系。唔系我的意思系，起码呢一程车你唔好错我啊，司机大佬。风头火势，其实佢今日咧都有经历噶。佢其实今日应该咧，可能个袋度咧，或者喺个车尾箱咧，应该有一抽二磅嘅龙眼噶。点解咧？冇，佢琴日天降龙眼，点解呢？我哋又揾郊区嘅代表善明。 冇乜点解嘅，因为琴日咧我又翻咗去新界嘅，咁跟住咧我哋啱啱呢一轮咧就喺呢一个龙眼当造季节，喺我隔篱屋啦有一棵咧长满晒龙眼嘅龙眼树，我经过嘅时候就同我叔叔讲啦，叔叔你棵龙眼哇今年好多果，你谂住边一日会摘呢啲龙眼咧？咁啊点知叔叔转头就攞咗几袋嘅龙眼俾我啦，真系好开心。不过咧我第一时间都谂起你哋，我谂住今朝咧系带翻嚟俾你哋食 嘅。嗯，结果系冇嘅， 结咗我冇记性。 哦、好在你冇带，如果冇可能同我都食唔到，系咪先？真系， 就系食先好啊！ 系啊，系龙眼啊嘛，龙眼啊，圆肉啊， 系咯，圆肉咪即系桂圆啊？ 善明天系啊， 留翻听日， 善明天有翻噶嘛？ 有翻。 但系其实佢头先佢会行过就逼人哋摘啲龙眼俾佢 啦。我冇咁话， 你嗰、那个讲法仲唔系逼？几时摘啊？ 系啊，爸爸，你啲石龙眼咧跨咗过嚟喎，系啊。 嗱、啊，你哋呢啲人咧， 我咪可以剥啊！ 我话俾你听，你哋谂一谂嘢系真系好唔正、啊。 因为我哋得唔到你嘅龙眼咧，我哋就会用呢个方法话。 我哋用葡萄嚟同你讲嘢， 咁我听日唔使带啦。嗱，我今日讲呢一个主题咧，啊，好，你听住啊吓，咁同喉糖有关嘅。因为我知道你今日都应该有啲喉糖喺身上面。嗱，香港人咧，其实就真系一般都真系比较忙碌嘅。咁佢哋嘅作息时间好多都系唔定时，又真系比较夜瞓啦。我中意出街食饭，咁啊食饭嘅时候咧都会中意咧点一啲比较香口啦、热气嘅食物嘅。咁啊食咗，咁啊梗系喉咙都好大机会都唔舒服啦。咁好多人咧都会习惯咁，即刻咧食翻粒喉糖去润一润喉，等个喉咙咧舒服翻啲嘅。啊，市面上咧真系有好多款唔同，声称真系可以杀菌啊、舒缓痕痒啊、肿痛嘅喉糖咧。咁其实咧，我哋真系可以随便喺药房啊、超市啊、百货公司都可以买得到嘅。不过咧，消费者委员会咧就检视咗市面上40多款嘅喉糖啊，佢哋嘅标签嘅资料啦，包括埋佢哋嘅成分啦、声称嘅功能啊、糖分同埋甜味剂里面嘅含量啊，哇！如果佢哋当中咧仲讲咗话，其实每一日你哋可以服用呢个喉糖嘅服用量，都检视埋呢一样嘢嘅，哇！消委会又发现咗，原来部分嘅样本标签咧。都是不清晰地寫明其實每一天可以服用的上限是多少的，標示一點都不清楚，還有要提醒、就是、說這些服用的警示呢真的做得非常不全面，所以大部分消費者你真的再買喉糖的時候呢真的要麻煩小心小心 check 清楚了。哎呀，他們呢在這個調查裡面呢、就是、還發現到好多嘅喉糖啊！你唔好以为佢系喉糖啊，佢哋嘅糖分嘅含量咧，竟然咧同食一粒糖果系冇分别噶。 咁仲有啊，如果你跟住佢个食用建议去食嘅话咧，你所摄取嗰日嘅糖分咧，就已经系嗰日嘅一半嘅限定嚟噶啦。咁所以咧，你唔好以为食咗喉糖，就只系食咗少少舒缓嘅喉部糖，其实你就根本已经喺度食紧糖果，无端端多咗好多糖分喺身上面咧，你都唔知啊。咁除咗咁咧，消费者委员会啊，更加咧即系话强调喺喉糖虽然大部分嘅药物啊。嘅藥劑都係比較低嘅，咁但係啊，喉糖咧就即係太容易隨便啦，可以喺一啲商店度買到啊。咁提醒咧，即係買嘅人啊，即係唔好掉以輕心啊，因為咧如果唔小心食過量啊，雖然佢係粒喉糖啊，如果尤其是一啲小朋友啦、孕婦啦，同埋如果喂緊人奶嘅媽咪啊，都會對佢哋嘅健康咧影響好大噶。咁所以咧，大家聽完之後。同埋我都知道真的很多人呢習慣性经常都会买喉糖，甚至乎都随时都可以在身上面都找到一包喉糖的。我想下是啦， 你都需要吃啦， 我都要试试，还有今天望着豪豪呢开始传染了我了。香港人就是这样啦，随时的喉咙就会这样啦，跟着身上面就即刻就可以拿到粒喉糖出来嗒下润下喉的。咁聽完呢一個消費者委員會嘅報告之後咧，我諗大家係咪真係要考慮一下改變一下呢一個習慣呢？風頭火勢啊！我跟住介紹呢、這個啊拍檔啊甜甜咧，即係雖然頭先咧佢就喺度講話，我今日咧著得好熱，著咗件衫就可能令阿豪豪談上鏡，但其實我覺得咧，佢今日行入嚟著嗰件衫咧，嗰、那個意念啊，更加真係令我都係攬埋上頸啊！阿甜，你介紹下呢件衫係咩花款啊？今日？ 冇嘢，揀翻兩年前我哋做一個活動嘅一件衫，咁嗰件衫都真係獨一無二嘅。點解啊？因為印咗我哋三個拍檔，即係我自己啦、豪仔啦、同阿祖咧嘅一個手掌印。其實我都係覺得幾中意呢件衫，雖然咧即係洗到嗰啲顏色就已經甩咗都好唔少啦，但係因為真係好特別，因為有著我哋三個嘅一條心三個隻手掌擺喺件衫度，係好有意義㗎。每逢暑假咧开始啊，父母咧就真系头痕噶啦。开点解咁讲咧？即系开少两日 O T 咧都唔掂当啊！唉，因为咧一来要安排仔女暑假嘅活动，咁啲活动有啲咩啊？兴趣班啦、啊，嗱而家啲兴趣班咧普普通通嘅，都真系1,000+一个噶。咁你唔系净系参与一个噶嘛？系咪？嗱游学团啦、啊，你有时啊，哎呀，即系做咩要去咧？咁有时真系见到嗰啲游学团嗰啲叫做。行程啊，你就觉得哎呀，如果今次错过咗，就真系冇乜机会噶咯噃。咁又真系啊，我平时都唔俾佢，即系话冇俾佢哋去咧，我都今年都俾咗佢去啦。咁啊，仲有一家大细去旅行啦吓，系啊，你唔系暑假嘅时候，点能够一家大细去旅行咧？哇，一做齐几样嘢，真系唔得掂当。但是但拣两样咧，其实都吃力噶，都吃力噶，四拣一。咁你究竟拣啲乜嘢呢？咁都要计过度过，因为真系支出唔少嘅。除咗活动之外咧，八月咧就要开始准备咩啊？系啦，八月就要开始准备校服同埋翻学鞋。嗱，每个同学仔咧，基本咧都要两套嘅校服起，三套纸嘅，有啲夸张嘅咧就要买四套。咁啊，每套校服咧。 唔使传染噶，我喉咙我 唔明 点 解咯， 你 好好 做 你唔好望住片啦， 真系我冇望过佢啦，已经。 每套校服咧都要300+蚊啊起啊，讲紧，仲要计埋 P 衫咧，哇，单系校服啊，加埋鞋啊，都要1,000+2,000蚊。书包咧，书包都要几百蚊一个，而家讲紧500+几蚊起都系一个基本嘅，使唔使买咁贵啊？唉，真系，而家佢哋嘅书包。咁重，有啲小学生仲孭住啊，同自己身体咁重一样咁重嘅书包，咁你话唔买个轻质地但系要健脊嘅又要卸力嘅书包点得啫？啊，仲有就系嗰本书啊，系啊，你翻学都要用书噶嘛，冇一年啊唔见话嗰啲书咧系唔加价嘅，只系睇下加几多。消委会咧就话啦，95% 嘅教科书啊吓，加价3.6%，高过通胀，系高过通胀，咁点搞啊？嗱，升中。嗰啲啊，即系话今年你系啊派到好学校之后咧，跟住你迎接升中啦，升中嘅书咧起标价3,000蚊起啊！我揸住阿仔咧，将书单热辣辣嗱，见到咧一本，即系点解会有啲书咁贵？ 见到一本咧英文嘅字典488蚊一本，一本地理咧要399，一套 DSE 英文练习要375，三本数学书即系加埋练习咧要成1000蚊，都未计其他科目吓，都未计中文啊或者 free camp by 嗰啲，我都未计。咁你谂下啊，即系凑一个小蚊仔咧，即系嗰个支出其实真系都几大下嘅，所以真系强烈建议诶嗰啲学兴学者咧。如果你啲书即係今年真係冇細佬妹接手嘅话呢，我真係建议大家呢係将啲书本呢即係拎返去学校去帮助一啲呢有需要嘅家庭啊，留返俾啲师弟师妹。咁盡量呢喺嗰一年呢你有 note 寫嘅就寫好佢啦，但係唔好整花佢整坏佢。咁可以将啲书传落去，可以减轻人哋嘅负担。另外仲有一样就係呢，啊老师们啊，其实呢我过往呢将罗罗明明嗰啲书呢睇返查返啦。我点解呢本书好似喐都冇喐过嘅，佢话系啊，老师冇教啊，吓点解唔教？咁你用咩啊？系啊，因为好多时啲老师咧都会用一啲佢哋有啲自家制啦嘅一啲 notes 啦，就去帮助教同学嘅做一啲教本嘅。咁但系问题系，如果你真系用咁嘅方法嘅话，你可唔可以同家长讲？呢本书今年唔使买啦咁。真系我见到眼见有几好几本书咧，加加埋埋咧，嗰度都几百蚊啊吓！我今日睇翻张书单，我嗰啲书冇用过，加埋几百蚊啲书系冇用，但系又摆咗喺度，就买咗喺度，咁点咧？真系好唔环保，又嘥咗钱。嗱，希望可以调整一下嘅，大家将啲书留翻俾师弟师妹之余，老师唔该你，如果唔使买个书唔教嘅，唔该你都拆咗佢，唔好要家长用钱啊！ 心情 我的爱也毫无价值，为何值得流泪？ 原唱是哥哥林忆莲的，系啦，演绎《路过蜻蜓》。嗱，咁啊，阿善兵，我哋对嗰啲即系占卜啊嗰啲啊，或者卜卦嗰啲咧，都系嗰句啦，宁可信其有啦， 不可信其无。 系啦， 应该信不信由你噶。 系啦， 咩宁可信其有 啫，都啱，都啱， 都系啊嘛，宁可信其有啊嘛，你信下冇所谓嘅。宁 愿信佢有啦。 系啦，因为点解咧？最近 好惊啊！ 呢 啲人 唔系最近有人咧揾翻呢一个咧签文啊，因为年头嘅时候唔系农历新年咧，一定有各区咪中意求签嘅，特别系沙田呢个车公灵签咧，一定有求过噶嘛。 跟住个就喺度信啊，做乜同我？求签我冇人叫你代我哋求啊， 咁而家 咧都有人代你求。 而家就有网民咧喺社交平台咧 upload 咗咧，就系沙田乡事委员会嘅其中一个成员咧，喺今年农历初二嘅时候咧，喺车公庙度求到一支签，跟住然后就话好准啊，好准啊，好准啊咁样。咁当然啦，因为你而家事后对比啊嘛，佢讲咩咧？支签就话心中日伏自思量，时运未通怎主张？进退难为无定处督撑。恐防患祸与灾殃。 哇！呢个签文咧，真系唔使点解喎。 解药出入谨慎，凡事小心。跟住啲人一对咧就话：你话解香港又中，因为即系时患未通怎主张，进退为难无定处啊嘛。 系啊，真系都未知咩时候啊嘛。 但系你解做沙田区喺礼拜日嗰、那个即系大冲突咧，都又中噶、哦。因为真系进退难为无定处，咁咪即系话俾人包围咗，走唔得啦，出入谨慎啊，凡事小心啊，祸患在殃。即系有啲人就话，如果你用咧事有孔明嘅角度解释嘅话，原来 灵验咗啊， 系啊，原来车公一早话咗俾你听噶啦， 系啊。 都系嗰句啊，咁样信不信由你，定系宁可信其有，可唔可以再、可唔可以再求过一次？ 我觉得信不信由你啦，会贴切啲啦，咁。系啊。 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天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多云同埋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67点，升12点，成交金额2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7点，跌咗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86点，跌22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63.8升3蚊，盈富基金29.25冇起跌，中国平安93.7跌咗4.5，友邦保险85.2跌5.5，小米集团9.3跌咗6仙，南方 A 5014.96跌1.2。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英镑9.788，瑞士法郎7.94，澳元5.504，加元5.994，新西兰元5.267，欧元8.8064。每百日元对港元7.2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63。日经平均指数报21526点，跌159点。港金现价报1321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13.08美元，卖出141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慧首先同你讲九龙区。弥敦道去返尖沙咀方向呢，近住南京街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登打士街。就是受到交通意外影响，弥敦道去返尖沙咀呢，近住南京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去到登打士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空主道过海呢，龙尾就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排队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尖山隧道入口沙田、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哇！暑期活动选择多，点先最啱？一家果。 敏大人啊，暑假到了，你和你两个女儿有什么搞呢？ 去放电咯，不过你做家长要做足准备，要打个充好电的尿袋。 喂，咁啱啦，敏大人，我和 Kitty 两个不如做你的尿袋啊。 好啊，莫莉，一于跟住敏大人啦。你哋两个咁靓，直头是放电的尿袋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一家过心啊。 因超强台风引致交通严重受阻或大规模停电等情况，政府会发出极端情况公布。市民在八号热带气旋警告取消后两个钟，应留在安全地方，不要翻工住。 大家要继续留意政府的公布，极端情况取消后先好翻工。做雇主应该体谅雇员。详情请参考劳工处的台风及暴雨警告下工作守则。 四明大妈，咁多嘢要改，咁我老公又话呢？ 改，换咗佢。 吓，唔系嘛？ 改咗个称呼，唔好叫阿华啦，叫华华啦。 系，我仲以为阿华甩烂添。 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直播室咧有曾志豪啦，有善明，有桂花田啦。早咧就放假两星期嘅，咁所以咧去到月尾先翻噶。 系啊，继续逍遥自在啊吓。 系啊，而家讲紧系夏天啦。 Yes。 咁好多时夏天都好似咧，都好似我今日咁啦，都中意啲着啲小背心啊、小短裤咁嘅。 冇错冇错。 咁啊，好多时女士都话咧，瘦身咧都系终身嘅职业啊。 系。 吓，咁所以咧好多时，尤其是夏天，真系好多人啊，减肥 又减 肥。系 阿天当 part time 嘅啫，同埋仲要成日 absent 嘅佢。 系啊， 你作为终身事业嚟讲， 我反而 觉 得呢一个真系唔系问佢嘅，应该问阿华华。 系啊， 系啊， 阿华其实系劳工处嚟噶，不停介绍工俾佢噶啦。系啊，不如你试下咁样嘅减肥呢份工啦，试下节食呢份工啦，烧脂呢份工，佢份份都迟到早退啊，冇嚟搭讪啊，冇办法。 今日我想讲呢一样嘢， 攞唔到勤工奖噶，你咁样。 系啊，可以话俾阿华华听，华华留意下都好。 系啊，点啊？ 咁啊，最新咧就有一个新嘅用品。科技出現了，咁因為好多人真係成日都講減肥嘅，咁但係好多人都唔會成功，咁因為點解咧？忍唔到口啦，咁有時我喺度減緊肥，你又喺度食緊雞髀，哇，咁我真係又有偷食少少先，咁今晚食咗兩塊薯片唔怕嘅，聽日唔食啦咁樣啊嘛， 同埋佢哋大部分咧就係君子啊， 點樣君子啊？ 君子動口不動手啊嘛。 哦、oh, ，so 斋动口食鸡髀， 跟住就 唔动手， 唔做 运动，系啦。 咁减咩肥啫？咁样 冇水咯。所以呢啲全部都系肥君子咯。 系啊，不过好多人真系得个噏字，系啦，得个讲就唔做嘅。 咁我即刻翻啖气话，点样都唔做咯。 唔系你会动口食咯，只系咁样系啦。 嗱，我觉得如果真系有心减肥，我觉得今次呢个咧，我真系要介绍俾佢。 好啊，好啊，好啊。 咁啊，呢一个咧叫做电击手带。 哇，电击噶，佢、 啊、 开头冇咁讲，开头就话减肥手带。加埋电击咧， 系啊， 劲好多 喎， 减、 啊 肥嘅电击手带 系咪一物两用噶？ 其实佢系有最大嘅两个功用嘅，佢系主要系提醒你一啲嘢、 啊，提醒 系啦。咁、啊、主要咧就用喺呢一个瘦身减肥，因为咧好多时真系话减肥失败咧，就真系话忍唔到口啊，或者自己疏忽。哎呀，我而家减紧肥唔食得噶噃，咁 系 啊，咁又唔记得咗啦嘛。咁咧就 系 话，如果你有决心下定心，我真系要减肥啦。咁咧，我哋就用呢条手带咧就 set 咗。我系唔可以做乜，我唔可以做乜，唔可以做乜，摆咗入边。 系 咁，然之后当你喺呢一段时段里面， 譬如 你做咗呢啲动作，譬如话我 set 咗嗱，我唔可以食薯片噶， 系 咁样咧，跟住咧你入咗落去呢一个手带里边， 已经 跟住咧你有食薯片咧，呢条手带就会即刻发出微电量嘅电流咧去电你。 佢点知？ 佢点知我食薯片啊？ 因为佢有个记忆系统啊，即系佢话你入咗入去里边，可能加埋你嘅动作 同埋咧，佢其實咧係配合你嘅手機嘅一個 apps 噶。咁可能佢係常全部嘢配合嘅功能啦。咁咧，總之你一做呢啲動作，一做呢啲事件咧，佢就會發出微電流，然之後咧就會發出嘟嘟。噗噗咁样， 会唔会系咁啊？佢而家咧好多嗰啲关键字嘅搜寻噶嘛，可能你输入咗咧薯片啊， 跟住佢 scan 到， 唔系可能因为你食薯片嘅时候咧，你会唔会你可唔系你有机会都要讲我喂，不如食包薯片啦，你都会讲出声噶嘛。 我覺得未必係用講啊，有啲唔講嘅就咁買咗佢，哦靜靜雞咁。我覺得係條手帶 scan 到嗰啲字眼， 但啲字眼同你食嘢，佢你唔講嘢嘅話，咁佢 scan 唔 sense 唔到嘅波。 你 scan 到薯片， 因為你 薯片啊嘛， 手帶你嘅已經係戴喺手上面啦，咁跟住佢串連你手機嘅一個 apps 㗎，咁啊所以咧，我諗應該係串連咗佢呢一啲動作啊，氣味啊，都全部喺曬記錄。 氣味佢都 得， 我覺得應該可以有呢一種 detect 嘅。嗱，呢一個科技咧就喺美國嗰邊設計出嚟嘅，咁啊真係我哋都要繼續去追問下呢個間公司究竟佢裏邊嘅 生產咗未㗎？ 出現咗， 即係佢成功嘅， 成功嘅喺市面上已經係可以買到。 嗱，當然啦，就知道咧，佢嗰啲叫做微電流係唔會影響到你嗰個叫做 微電流嚟嘅啫，即係你會電一電，但係就唔會電得你死， 即係吉吉你咁樣， 吉啦吉你，咁然之後再發出嘟嘟聲嘅，好似一個警報系統咁。 你有冇試過？如果佢繼續真係我唔理啊，我真係好想食嗰塊薯片你咁樣，跟住 咁你冇得講啦，咁你之後即刻除咗條手帶抌咗佢啦，咁樣係咪？但係呢個咧就話提醒一啲真係冇記性或者係疏忽咗自己減緊肥嘅人士，就可以用呢條手帶去提醒自己咯。 其實佢似係訓練嗰啲動物寵物咧，佢唔係好衰噶嘛， 係 啦，即係嗱，我先至聲明係非常討厭呢種設計，因為我覺得好唔人道 嘅。其實真係唔啱嘅呢條手帶。 但係我懷疑佢原理係似咧，真係唔想啲動物喺度吠咧，就攞條喉嗰條電帶。喺度绑喺个喉管度，佢喉咙一有震动咧，佢就即刻感应到就发电量出嚟啊嘛，咁啊吓到只狗咧就哎呀，我一吠就俾人电咧，佢就以后唔敢吠啦。咁啊再次强调，好残忍，我哋呢啲觉得好离谱嘅。 咁但 系佢 而家 用咗呢条桥啦， 系啦，应该类似呢条桥啦， 系啦。佢而家用咗呢个方法， 但系问题系佢即系嗰个点样去即咁容易 scan 到嗰个叫做你输入咗有啲咩？我唔食，我唔食，你提我啊，你提我啊咁。 嗱，我哋嗰个就叫做科技嘅理论咧，我哋可以有机会揾到再去研究佢啦。嗱，我哋嗱当佢已经有效啦。总之你一偷食薯片set 咗 program 咧，佢就会电你。请问系咪真系可以？你觉得 停止咗 就会佢一电你，你就会停止咗咧？即系你系咪当你减肥失败嘅时候，你系咪纯粹只系因为冇人提你咧？ 我觉得系一个。身边嘅事或者系人去提醒你，咁好多人都系真系呢一个犯咗呢个错， 好多时都系一个人噶嘛，翻紧工嘅时候，边有咁多身边你嘅人提你咧？ 所以如果呢条手带就可以做到呢个警告，同埋提一提你，喂，你唔食得噶嘛呢个。 不过咧，我觉得啦吓，即系真系真都系要自己咧，系紧紧记住，你自己。点解唔去食嗰样嘢？譬如吓，我早阵子咧讲紧消委会啲报告咧，讲紧有好多嘢咧都有致癌物质啊。咁我真系咧好上心啊，讲样嘢真系上心都睇到，哇！哇咁犀利噶，哇咁夸张噶，呢啲我之前有食噶咁。跟住咧我就记咗入脑，跟住真系好上心。行咗超市咧，我见到嗰扎，因为超市佢好统一地好将嗰啲食物咧归一噶嘛，即系譬如罐头就罐头跟住生果就生果咁样。摆埋一堆咧，我行过嗰粒咧，你知我心谂咩啊？我就话唔系，我行嘅都照行。我话哇，魔鬼嚟噶呢啲，唔好买啊，害你噶，有癌噶咁样。跟住咧，我就咧好自然立过佢，就望下啲啊呢啲，应该食嘅 ，OK 食嘅，即系有咁嘅心理喺度。咁跟住我就冇买啦，我冇买一排。不过。呢、這個叫做好上心嘅咧，係維持咗一陣啫，即係可能維持咗幾個月之後咧，啊，喂，真係唔係喎，好耐都冇食過嗰個肉丁咯， 你就忍唔住啦， 好耐都冇飲過嗰個罐頭湯咯，咁跟住咧就開始鬆懈又， 所以咪就係話佢呢條手帶咧，就話嗰個時段咧係由你 set 嘅，即係可能你一個月、一年、兩年，咁你可以不停咁喺呢段時間有人提醒你。咁除咗咧，佢話其實呢一個功能手帶咧，可以主要即係提醒減肥人士之外咧，佢話仲有一個功能咧係好好用嘅。因为咧，佢好多人咧都会有啲坏习惯嘅，例如有啲人无端端咧都会自己系拗下鼻啊， 系 系捽下脚趾啊，咁啲咁嘅坏习惯噶嘛，咁甚至乎食烟嘅人士都可以， 即系佢可以减诶，总之你 set 一啲坏动作， 你 set 咗落去呢啲坏习惯嘅动作嘅资料入去咧， 如果 你做呢啲嘢时候咧，佢一样都系电你，同埋要发出嘟嘟声嘅。 但系呢个都系其实又翻翻去头先个疑问，哦，佢点样可以侦测你系咪做坏事咧？ 我估系可能只手咧成日提起，即系做一啲动作咁样去感应噶， 系啦，我觉得主要都可能真系手部，因为可能你攞嘢食又要攞只手啦， 系啊，你手成日喐噶嘛， 你烟啊、担烟啊，或者系捽鼻哥啊、勾脚趾都要用手噶 嘛，即系可能佢会侦测咗你又嗰个动作系摆嘢落个口度、嗰个弧度啊，即系因为嗰个叫前臂会喐噶嘛，咁可能就系咁样，咦你又摆入口咯，你又呢鼻都系好近啫嘛，咁。可能就系咁样啦。 咦，咁咪好似身边个老婆咁样？ 哦，佢而家讲法有啲似系话你摆，应该系用手部动作。 系咯，动作咯， 手部嘅动作。 即系我谂个意思，即系话咧，可能唔系你食薯片定系乜嘢，应该系。 只要你有任何摆嘢落口度， 你想食嘢， 佢都会提醒你。 系啦，佢就会提醒你。系啦，因为如果佢所以好得意喎，佢可能真系同你个动作有关咧。但系个问题咧就系、是、你有冇试过劝你身边嘅人咧？戒食一啲嘢或者停止做一啲嘢咧， 有 你通常遇到嘅结果会点啊？ 佢都会讲话，食少少啫嘛，唔食得多嘅， 系啦，咁你冇，你可唔可以坚持到啊？同佢斗争， 我就唔系咁样嘅。看看什麼關係啦，如果 是你身邊人啦， 如果是隔離一個我就黑面啦，一黑面他就害怕啦，那好得得得，不吃不吃不吃，這樣 是那一下而已， 但你要堅持到下去，因為我試過的時候呢，我老婆有一輪不舒服呢，她不可以喝那些汽水啦，又或者是那些呢，即是跟我好像那些煎炸油鹽太勁那些呢，她有一輪不可以吃這些東西。好啦，咁有一次我見她無端端又拿了那些她說要吃那些炸雞，又或者是那些不知道什麼嗰包邪惡嘅咩蛋黃蟹咩嗰咩 嗰 包 魚皮 啊咩鴨蛋黃咩魚皮係咪就嗰包嘢啦？係啦，係嗰包嘢好邪惡噶嘛。跟住我話喂，但你唔食得喎咁樣。跟住佢就用絕招喎，佢就話好耐冇食啦，食一次咋，我以前食乜嘢都冇得食噶啦，而家心情唔好食少少咪唔得啊咁樣。 咁於是乎 就用咗頭先阿田嗰個結果嘅相反， 係啦， 的確係黑面，係佢黑我面， 佢黑你面喎。 咁啊，好似係好耐冇食，冇食咯。 少少唔緊要嘅， 但係調翻， 你唔可以，你唔可以同佢講，咁你後果自負喎，你又唔可以咁樣。 咪咯，咁你諗下嗰個電擊咧，嗱，即係對嗰個想減肥或者戒口嘅人嚟講咧，電唔電擊咧，其實最緊要就係佢嗰下咧。佢忍唔忍 到 啫嘛，跟嗰個電擊咪即係等於我隔日睇，喂，你話咗唔食得嘅喎，如果佢同自己講一電嘅時候，我就話。我一个礼拜好耐都冇食过啦，我食少少啫。 唔系，或者咧自己俯身落去，我只手唔喐嘅，因为佢 sense 你嘅手喐啊嘛。 即系可能去到最后会咁噶嘛，真系。 我自己俯身，成只手唔喐。系啊，其实减肥咧都适可而止嘅，要嘅吓，唔可以滥食暴食嘅。 你适可而止嘅意思即系话唔好减咁多啊，定乜嘢啊？ 你唔好食两碗都食一碗咯，好冇？ 即系佢意思系话食嘢咧都应该即系减唔减肥都要适可而止。 但你是全部得个纸啫，你冇开始过。 放弃这最后一秒，让世界被黑暗笼罩，惩罚着人们的骄傲。我忍受寒冷的煎熬和被疯狂妄的咆哮，对命运做抵抗。这是无法避免的浩劫，不论你以为你是谁，任何事物，任何一切。哦，亲爱的，别难过。只要紧紧握着我的手，地球毁灭了以后，我仍爱你爱得不知天高地厚，为你再造一个新宇宙，不死只剩不死的温柔。 觉，过了你以为你是谁，任何事物任何一切、哦、亲爱的别难过，只要紧紧握着我的手，地球毁灭了以后，我仍爱你爱的不知天高地厚，为你再造一个新宇宙，不死只剩不死的温柔。 桂花田， 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气温又升多一度咯，而家32度啦吓， 系32度，气温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户外工作嘅朋友记得适当时候休息，亦适当时候饮水。嗱，去旅行，我哋成日去旅行就搭飞机，搭飞机啊，好多时都会经历啊。 系。 经历航班延误 系冇错， 系好、多时都有。 啊、最长嗰次记唔记得有几耐啊？ 你上次已经问过我哋一次呢个问题， 系咩？ 系啊，冇错， 我 系一模一样。呢、這个你个开头系一模一样。系啊，我哋作为一个专业嘅派档，我哋一定会同 佢 啊，系啊，我试过咯，咪就喺北京度 delay 咯，我仲好开心咧，希望可以出去市区度玩添咁样，系啊。 嗱，我嘅经验咧就系最高嗰次系6.5个小时， 系 哇，犀利喎， 唔够耐，六个几真系唔算耐啫。 6.5个小时仲唔算耐？ 上次我同阿祖讲嗰啲全部耐过善兵呢个噶，成日咁滞啦。 咁但係 delay 一日嗰啲又唔叫 delay 啦， 因為你知道 即 係 底環節曲啊，佢已經去到個地步真係，咁啊唔同啦，嗰啲唔叫 delay 啦，嗰啲直情叫做 postpone 啦，好冇嗰啲叫做真係， 咁係啊，佢改咗期啫， 係咯， 成日改咗，係6.5个小时。咁嗱，我想話喺個機裏邊咧坐喺度啊，定係啊即係喺上機都未上嘅咁啊？ 6.5个小时嗰次咧就未上飛機嘅，不過我都有一個經驗咧，上咗飛機等咗2.5个小时。 哎呀，我都试过， 嗰、那个系好难受嗰、那个。 我试过系因为等另一班机啲人上嚟咯，即系我哋冇得落机啦。跟住咧，我做咩唔起飞啊，唔剩啊咁。跟住原来咧，因为而家啲机咧系机博机嘅，咁即系譬如你喺度，譬如日本中途嚟啊，你喺度日本啦、 啊，转机。 咁跟住原来有班人咧就喺日本嗰度转机飞翻香港咧，咁佢咧我就要等埋佢咯。 Okay. 咁但系我哋外等，我哋又冇得出去喎， 咁、系啦，好啦，咁点啊？ 外等啦，但系喺度有美国有一班机。系啦，咁已经咧由1个钟、2个钟、3个钟，哇，一路，系啦，哇，咁啊真系哆瑞咪发嗦啦，天都噶啦，去到另一个都啦， 系 延误咗7个钟头， 哇，7个钟 喺架机里面，喺架机里面， 咁啊真系惨喺里边，系、 這個、 啊，我宁愿喺机场度自由自在流离浪荡好过啦。 起碼即係你坐啊、瞓啊、食啊，都唔會跨住喺個機艙裏面啊嘛，係咪？嗌曬救命啊嘛！咁所以咧，嗰啲好多咧，成架機你知啦，成架機都幾百人噶嘛，咁啊走下一堆，走下一個，走下走剩一個。 哦，可以俾佢落机啊？ 咦，但系好多时系唔俾落机， 佢唔俾你落噶， 系啊，唔俾， 因为重新嘅检验噶啦嘛，因为一定系成，一系就成机落，成机走，边个 系啦？ 佢旅游巴咩噶，大佬你自己落去休息啊，真系。 嗱，当然啦，有啲人咧就可以即系唔知佢等几耐噶嘛，咁有啲真系顶唔住嘅时候，喂唔得，我一定落机，但系机组人员佢冇理由唔俾你落机噶嘛，咁你即系重新安检过啊，即系叫做咩落机啫，唔系出咗去出边， 唔得噶， 唔俾噶， 你再上嚟嘅时候你带。 啲咩佢唔知噶嘛，唔俾噶。我相信佢一个系好，一系就佢唔知点解有个好松散嘅程序出现咗咯。不过呢个唔系重点啦。 系啦，美国就系咁样啦。 有人走咗落去啦，应该唔得噶嘛。 咁走剩一个，佢坚守到最后一刻。你知唔知点解佢要咁？ 瞓着咗觉咯。 咁嘈啲人喺度投诉噶嘛？几个钟同埋架机唔会同你开咗咁多个钟头嘅冷气噶嘛？ 佢焗晕咗。 啊，又唔系，佢冇事嘅，佢系知，佢系耐心地等嘅。 Okay, 即系佢系 留守到最后一刻嘅。 系啦，咁结果咧， 铁达尼嗰个船长嚟嘅，系啦。 佢结果咧就真系咧，啊，终于等到架机真系飞得咯，佢一个人包咗架机。咁但系都系有原因嘅，当中点解会咁耐心地一个钟等完又一个钟又等完一个钟？ 有原因，因为佢行动不便嘅。 唔系佢行动不便，佢可以话推佢噶嘛？ 冇人推佢咧，会唔会系？ 当中里面有啲原因嘅。 哦，因为佢就系嗰个机长， 佢系其中嗰个服务员， 个老婆，机长同老婆，所以佢系搭嗰啲叫做咩？crew ticket 嗰啲唔知乜鬼嘢啦，系啦，真系佢冇得走噶嘛？我老公喺嗰度，我哋可能一齐去旅行噶啦。 浪漫啲，浪漫啲，感性啲，亲情啲。 我谂到，佢系其中一个空中小姐嘅一个男朋友，佢谂住喺嗰班机里边同佢 求婚， 所以佢系坚持唔 点都唔走 啊。咁跟住好大件事啦，佢本来谂住成机都好轰动噶嘛，去到而家嘅时候就 Mary 唔好意思，冇晒观众啦，五卡钻石戒指得。你一个睇到啦，而家 咁啊，即刻转翻五安士算啦。 系啦，唔想送啦，系咪咁样？ 嗱，主角咧系一个妈妈嚟嘅， 妈妈，佢个机师就系个仔啦，佢就惊个仔原来有飞行恐惧症，佢就要陪佢。 或者个机师就快系佢个女婿， 就快 佢睇佢个女婿咧嗰啲性情啊行为。 哦，唔系，因为个机长咧就系佢个仔退休啦，最后一班机，最后一次嘅飞行。 或者 是 第一次飞行， 系啦，但要感性点嘅最后一次，系呢个最后一次 感性 啲 嘅最后一次。 如果你再估唔中咧，我哋唯有话， 系啊，我估唔中啊， 血癌已带走他啦，肝癌已带走他啦，肺癌已带走他噶咯。 唔使咁悲，我冇话悲啊， 又唔系嗰啲嘅， 开心。 呢班机呢个型号，唔知嗰啲787啊、687嗰啲咧，可能系最后一次服役啦。而呢一个妈妈咧，就系第一次做哦，呢个妈妈系第一班机嘅空姐，而家睇住佢退役。就想重拾旧欢，重温旧梦，周围同人讲：当年咧，我就 serve 你攞行李，哎呀，又走咗啦，全部走晒啦，系咪已经好过原创啦？我哋谂嘅已经好过原本嘅故仔啦，已经。 好，当中你有原因系啱嘅，系啦。当中你头先所讲嘅有啱嘅， 好， 系啦， 点开估？ 因为个妈妈佢话知道，哎呀，真系好难得， 系， 诶，自己咧系能够搭阿仔做机师嘅嗰班机， 耶！ 所以咧，佢话佢坚持，唔系因为好难得噶，认真啦，你都要去飞嗰个航班啦，跟住飞嗰个地方，你真系咁啱知道阿仔去嗰度，你买到个机噶嘛？你唔因为唔会知， 我仔知唔知呢件事咧？ 阿仔会知啊，又当帮佢买平机 票。知道啊，系啊，系啦。咁样安排其实都好难嘅，会觉得。咁啊，即系天时地利又喎。佢阿仔，阿妈话我一定要坚守到尾，因为系阿仔车我嘅。佢最终真系俾佢如愿以偿，佢一个人私人飞机咁，阿仔车飞去， 仲要有八个空姐嚟服侍佢， 真系专人包机啊！ 系啊，恭喜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中大医学院开展临床检验计划，为5000个40至74岁未曾确诊有任何脑神经疾病的香港居民提供免费咨询和检查，追踪和跟进他们的脑部情况，以了解遗传和生活环境对脑神经疾病的影响。中大医学院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脑神经学副教授梁惠康说，香港人的工时长、居住环境狭窄等生活因素对脑部和精神健康有影响，而很多老年时出现的脑神经疾病，例如中风、认知障碍症，都可以在中年时调整风险因素，从而减低患上这些疾病的风险。计划收集的数据希望对日后制定相关医疗政策有帮助。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蒋丽云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已经掌握实质证据，有年轻人收钱参与反修例游行，而且是在议员办事处抽取。 不過他考慮到今次屬於政治事件，不想牽連太多人，不想年輕人出來指證。出席同一節目的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楊岳橋說，如果有證據顯示有人收錢遊行，不應該包庇，要公開揭發，形容這些問題一定人人得而誅之。對於有報道引述消息說政府內部正是研究不同方案，包括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頒布戒嚴令的可能性，作分區戒嚴。楊岳橋說，任何有智慧作判斷的人都知道，分區戒嚴對香港影響深遠，只會令問題惡化。一名女子在2016年懷疑接受私家醫療中心醫生上門診症服務之後死亡，死因庭展開研訊。死者奶奶向個女作供的時候說，媽媽在2016年3月23日肚痛，希望到養和醫院治理，因此為她在網上找到香港急症中心的救護車服務。在電話查詢期間，有一名醫生表示她媽媽的病是小事，只需要打針和塞肛，醫生上門診症亦都可以，其後決定由醫生上門診症。死者的女兒提到，曾經向上門診症的醫生提供媽媽的病歷，醫生曾經單獨為她的媽媽檢查，在醫生離開之後，她發現媽媽已經沒有呼吸，於是報警，奶奶向在當晚離世。在北京，法改委新聞發言人孟偉說，有極少數中國企業為了避開中美貿易摩擦影響而外遷，但亦都發現近兩年有一些已經外遷的企業回流中國。他指出，按照目前情況，企業外遷的規模不大，以中低端企業為主，認為對內地經濟發展和就業率的影響屬於可控範圍。孟偉說，在全球產業分工調整之下，中國一些企業到國外市場發展亦都是正常現象，部分企業是考慮勞動力和環境等因素遷移到成本較低的地方，亦都有企業主動開拓新市場。孟偉強調，中國會著力深化市場改革，相信會將企業留在中國生根發展，亦都能夠吸引新企業到中國投資。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天晴酷熱，吹輕微至和緩的偏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天氣持續酷熱，本週後期多雲和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02点，升47点，成交金额343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9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92点，跌16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63.6升2.8，盈富基金29.3升5仙，中国平安93.8半跌3毫，日邦保险85.2半跌5毫，南方 A 50 14.98跌1毫，中国人寿20.45升5仙，小米集团9.3跌咗6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8，日元107.98，瑞士法郎0.985。澳元0.704，加元1.305，新西兰元0.674，人民币6.874，英镑对美元1.252，欧元对美元1.126。日经平均指数报21,558点，跌127点。港金现价报13,202蚊，升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12.92美元，卖出1,413.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西九龙走廊啊，即系丽桥啦，去尖沙咀方向，咁有条支路咧落塘尾道嘅，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落去塘尾道嘅唯一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噶，咁影响到西九龙走廊啦，去尖沙咀方向啊，近住支路咧落去塘尾道嗰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油麻地的翱翔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泓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翱翔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泓道一段就比较车多。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京街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京街一段比较繁忙。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就慢车，龙尾在窝打老道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和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咪用手提电话，专注驾驶，做个守法的驾驶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哇！暑期活动选择多，点先最啱，一家果。 尹大人啊，暑假到了，你和你两个女儿有什么搞呢？ 去放电咯，不过你做家长的要做足准备，要打个充好电的尿袋。 喂，咁啱啦，尹大人，我和 Kitty 两个不如做你的尿袋啊。 好啊，茉莉，一于跟住尹大人啦。 你哋两个咁靓，直头是放电的尿袋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一家过心啊。 这个是我们的城市，是年轻人努力追梦的地方。政府需要新思维，聆听年轻人的声音。来自不同岗位的你，想法无论是新的、型的、狂的，在同一天空下，有什么不可以说？我们已经透过自荐计划加入政府委员会。18至35岁的你还等什么？青年委员自荐计划7月17号截止报名，即刻上 hab.gov.hk， 一起坚上场，真发声。 大师啊，我呢个发型 改， 唔好留。 闪兵大师啊，咁我眼镜 改，换个裤。 啊，闪兵大师啊，我把声咧 改，温柔啲。 吓， 再温柔啲。 吓， 多谢你为我哋带嚟咁多改变同埋指引啊，闪兵大师。 咩大师啫？佢系 lady 嚟噶，改啦。 明白，多谢你啊，闪兵大妈。 作死你啊，改。 曾志豪， 桂花田，仲有我闪兵。 风骚快活人。 每年都会有好多咧，嗰啲叫做升学啊，拣科目咧，究竟边个学系咧热门啊？嗰啲新闻咧都会有弹出嚟噶，即系 暑假好多呢啲啦。 系啊，即系可能话俾你听话，究竟即系边啲人最中意读啲咩书啊？嗰啲科目啊咁样，咁咧例牌啦，以前一定系最热门嗰啲咧，就系嗰啲咩三 C 啦咁样。即系呢个好似系历久都常新嘅，好似 医生啊、律师啊，系咪啊？你 讲系啊，即系都系医生、律师啊，咩精算师啊咁样嗰啲咧，咁啊全部都有噶嘛。咁但系咧今日咧我见到有个新闻咧，佢就其中一个大学咧，佢嗰个叫做 问你冇考咯，唔系 就系我冇考咯，系啦，究竟嗰、那个 做咩嚟 啊？呢轮好呢轮好邪门啊嘛， 想 认 佢， 咪咯，连拍架车都俾人哋都俾人认到个校徽出嚟嘅，你真系衰啊！认 真地，佢真系衰啊嘛。 嗰个真系衰嘅，嗰个系女街坊。 我虽然你可哦，你母校可能其他嘢好，但系冇办法系佢女街坊， 系啦，佢女街坊咁样真系。而家咧，佢闭校咧，佢有个嗰个叫热门，即系择嗰个科目嘅一个结果咧。 系 其中一个咧，可能都有少少意外。 系咪新鲜啊？呢个 新 鲜 真系。 系呢个科目系新鲜定系呢个数字新鲜啊？ 呢个科目啊，可能 系。系咪啊？你嗰时一定冇噶啦。 嗰阵时冇， 因为你想想都是而家先兴起多的嘛，就是话呢、這个叫做动画短片的制作呢，是成为他们现在就是说热门呢，就是多人会选读的科目咁样。 会不会是呢以前冇可能你的年代冇呢一科啦，咁而家整整下呢可能真係慢慢冒起呀，跟住呢因为乐乐都中午啦嘛，咁佢就睇一啲大学嗰啲究竟有啲咩啦，咁望下先，咁参考下。佢话原来有嗰啲电影制作嗰啲去学㗎，哇係有一向都有㗎喎，咁不过当然啦，又间间大学就出嗰个科目边个强啲，边个即係边个叫出名啲，学出嚟嘅升学啊，唔系即系就业啊，即系会好啲咧，又唔同咯。 系啊，嗱呢个咧真系系浸会大学咧全理学电影嘅 major 嚟嘅，嗰啲主修科目咧就叫做动画及媒体艺术专修。 系， 咁佢嗰个竞争系几多咧？就50个争一个。 系哇，都算犀利噶， 都高 喎。系啊，都算几厉害噶咁样。啊，佢今年好得意嘅，所以咧嗱，一次我哋讲咗几个咧，都系属于被誉为罕见嘅。叫做熱門嘅爭奪嘅科目，罕見嘅意思 即 係話，你可能平時唔會覺得有冇咁多人爭下田啊，即係咁嘅意思啊，係啦， 好， 係啦， 突然間就發現啊，呢好冷 突然間個個都爭喎，即係你話如果係傳統三 C 嗰啲咧，即係你話哇，好多人爭下天兒啊，爭下 Kitty 嗰啲，你就話咁啊例牌啦，你明啊？唔係，突然間哇，莫呢好搶手，阿田啊爭崩頭，究竟發生咩事咧？咁樣，原來佢有邊幾科咧？第一。就是呢个浸会大学传理电影学院刚才讲的动画及媒体啦。第二呢就是教育大学的中国历史教育。今年呢成为罕见的热门科，他即是连传媒的用字都是说成为今年罕见的热门科，35争一个。 是啊。 35个人就争一个位这样。咁然后另外那些呢酒店系啦或者体育学科那些呢都有30人咧，就爭一席咁樣。 喂，真係喎，嗱，你啊，浸大咧就係話嘅體育同埋康樂管理，康樂管理文學士咧又係30几个爭一個啦，叫做係咪？ 係。 咁啊，跟住就教育教大咧嘅教育。体育教育荣誉学士又系，即系好似唔系变咗主流科，系争学位争得多啲。 系啊，嗱，因为点解咧？头先如果我哋就咁听一听呢三个几个学科咧，嗱，一个就动画短片制作啦，一个就系中国历 史 科啦， 系啦， 其实都真系咧，应该咁讲，一个就系好崭新嘅，但系一个其实就 系 考传统嘅，考传统嗰个就系中国历史教育。仲要系 多咗咧， 仲要系不嬲呢个，应该我谂作为妈妈界咧，呢啲应该系属于搵唔到食啦。 系啊，跟住系咯，你读完出嚟想点先？ 你读完想做乜嘢先得噶？系咪先？阿善兵，你会唔会都有咁嘅倾向啊？ 我都有些少噶， 系 啊。不过我头先听完咁讲之后咧，即系话佢今年特别多人选呢个科目出嚟。 系啦，即系比较多人就想争咁样咧。嗱，第一个科咧，其实我觉得反而容易理解嘅，即系虽然喺我哋嚟讲就新鲜咧，即系动画短片制作咧，因为我哋嗰年代冇噶嘛。咁但系随住而家嗰个自媒体啊，都唔系讲互联网，因为其实又要再仔细分，互联网都有成10几20年啦。但系你要去到而家，点解会玩咁多动画短片制作咧？因为一个自媒体。即系自己就一个媒体嘅咩 YouTuber 啊，或者嗰啲咩 Vlogger 嗰啲太多啦嘛，咁你好容易就系自己已经做到一个电视台，咁啲人就会觉得，既然系咁，我应该识拍片啦，我应该要识得自己点样做呢啲所谓 animation 啲动画咧，有好大嘅即系生存空间，咁所以咧，其实你话多人拣咧。又好合理喎， 正常啊， 好合理喎， 即係好似之前自己學寫程式嗰啲咁樣啦， 係啦，類似咁樣 啫嘛， 係啊， 原來自己可以搞㗎，咁我就去學咯。 同埋我唔知道會唔會咧，即係有個叫吃香啲，有個咧叫做平穩啲咧，可能你都係想做電影拍攝製作咧，咁可能如果早5至10年咧，可能就係入最傳統嗰啲，我要學電影嘅製作啦、導演啊、咩編劇技巧嗰啲咧， 係啦，逐級逐級上， 逐級嚟嘅。但係而家因為而家可以跳咗級啦嘛！你直情你，如果你自己 read 咗一個户口嘅話咧，導演又係你，編劇又係你，演員都係你。不过可能，不过可能观众都系你啫，系啦，即系你要承受 点样做法啦， 系啦，你要承受呢个风险，咁所以多人就拣咗呢个新派嘅呢种学科咯，我觉得 呢个咧绝对正常啊， 系啊，真系正常。 喂，其实咧你呢个叫做传理学学士咧，佢系电影主修咧，其实咧佢都有其中一个，因为佢系即系呢个传理啦，传理之后你有电影主修啦，主修之后仲有一个题目先至系佢好多人拣啦，佢其实呢个电影电视。 专修咧， 都 是很 多 人噶。 都 系 热门嘅 CTV 呢个都系嘅。 即系话，所以系喺一个科目里面拣，拣完之后再拣，拣完再拣咧，第三层先系叫做呢一个项目叫做动画咧，多人拣啦。 即系总之，你多人会， 啊、 我哋所谓 tick 啊 ，tick 呢科 啊。 咁而家你多人 tick 呢科咧，嗱你容易理解啦，同埋相对嚟讲，我谂爸爸妈妈咧听到都唔会太反对。是咪？ 因为觉得而家 大 势 所趋 嚟噶 嘛， 系 而家应该唔会反对嘅，因为真系而家呢一个艺术科咧，真系多咗人去考虑。 我其实系非常强烈建议咧，有一班嘅成年人咧系应该 retake 呢一科。其实唔应该叫 retake， 佢冇 take 过。不过由于佢已经系成年人，我哋希望佢投身翻喺呢度咧。我希望我哋嗰啲司局长啊，因为点解咧？佢哋与其咁中意匿喺度咧发表网志。但发表网志是讲緊十年前嘅事物嚟㗎嘛。仲写 blog 喎，大佬啊，而家有边个会同你讲话我琴日睇咗篇 blog 呢好好睇嘅。冇人讲呢啲嘢㗎嘛。 咁唔係喎，但係好多时啲新闻呢都係由佢哋个 blog 咁样走出嚟话俾你，哎佢喺度写嘢啊，同大家讲啲咩咁。 佢话要与时并进㗎嘛。我宁愿呢佢已经掌握咗。 自己有条 channel。 係啦，各位司局长你哋其实呢个智力又咁高，财力又咁高，你哋已经完全掌握咗写 blog 嘅技巧㗎啦，唔使再苦练㗎啦。 叫你工联会嗰度你又唔系好远噶，咁去翻大学嗰度， 不如试下读下动画短片制作啦。 咁佢上完呢个课程，更加自编自导自演噶咯。 系啊，系佢横掂都唔出嚟噶啦。佢如果个佢冇办法嘅，嗱，你要尊重佢哋嘅环境。佢哋中意喺电脑后边同大家倾偈，可能佢哋谂住仿效特朗普。特朗普淨係中意喺個 Twitter 度發文嘅啫嘛，因為其實佢有原意嘅，佢哋就話你用呢啲渠道咧就唔會俾傳媒歪曲咗你嘅意思。係， 因為都係佢自己寫嘅。係 啦，咁冇問題啊。你既然係咁嗱，但係與其你淨係喺啲係啦，你拍埋片，即係譬如我哋好想睇到即係啲官員出嚟都親身慰問一下廣大嘅市民或者咩都好咧，不如你拍埋片啊，你拍條動畫片出嚟，咁開心好多啊。 咦？咁啊，繼而家佢應該讀埋第二個即係個都受歡迎嘅中國歷史教育喎、 啊。係啦，喂，嗱呢科點解突然間多人打嘅 咧？其實佢哋應該要好豐富添啦，呢一科。 係啊，嗱，如果呢個咧，我又即係我哋又正經諗下。点解多咗人揀呢一科呢？因为佢讲得话35-1呢，我諗之前嗰个数字可能冇咁激烈呢，如果唔係佢好难做到咁即係会成为所谓热门科目咁样㗎嘛。 不过佢又冇之前嘅。 係啦，可能要搵返嘅。咁但係你话如果都叫做多人争嘅话呢，咁但係明明即係中史呢啲呢，即係譬如你而家喺中学阶段呢唔係必修㗎嘛。 啊、 我而家都唔係必修㗎嘛。 唔 係 啊， 係必修㗎嘛。 系 啊，咁究竟系咩原因呢？会唔会系如果好正路 A， 会唔会系嗰啲久旱逢甘露 feel 咧？即系好似你系一个纯情小鸭鸭，成个中学阶段都冇拍过拖嘅，你喺度大学，哇！你梗系大佬啊，即系系咪都去赴约啦？即系好想揾呢个恋爱嘅感觉。 定系经历太多，想更加深入了解咧？ 系啦，嗱，两种都可以嘅。如果佢成个中学阶段，佢发觉我冇读过中史啊，难得嗰边有，好想去读咗佢咁样。定系真系第二个原因，真系佢都想掌握呢个学科咧。佢仲要系因为教大嗰度咧，其实佢系讲历史教育嘅。佢应该可能系 take 呢一科咧，系会可以有埋即系点样去教中史咧呢一个即系技艺咁样咧。系啦，佢就唔系话自己 take 一个叫历史嘅兴趣主修咁样咧，系教育嘅。可能系咪大家都明白到而家历史嗰、那个 点样教大家咧？系咪？ 喂，真系好重要噶，即系你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咁但系。边个教咧？边个将唔同人民写嘅历史教俾人咧？ 啊，不过咁嗱，呢三即系呢个叫做十大最竞争激烈嘅课程咧，咁其实都系讲紧有三间大学啦。咁其他嗰三间大学或者其他嗰六大都未见到有嗰啲科目嘅，究竟吓？ 唔系咁，你嗰个教育嘅一定系得教大有嘅啫嘛，因为佢系提供呢个老师培训噶嘛。咁所以 即系话仲有中大、港大、科大啊，仲有其他嗰啲大学咧，佢又冇吓。 系啊，咁但系都有趣啊。如果你用呢啲学科嘅新嘅分类嘅话咧，即系如果俾你哋两个而家即系进入校园，俾你拣一科嚟读，你想拣边科？ 哦，我乜都得，我都依然都系想拣酒店吓， 我就会 唔代表有平酒店俾你噶。 系 阿善咩？你估到佢拢嘢噶啦，佢以为读酒店 major 咧， 会好多即系着数嘢俾到佢嘅。 系咪可以 book 到嗰间五星级有优惠噶咁样？冇喎。 总之我都系有兴趣呢方面。 点解咧？ 即系我从小都系，我都话我嗰啲意愿做空姐咯。咁做唔到空姐，退而求其次做其他即系 空姐常去嘅地方。 做过唔系做过旅行社咁啊，都经历过，都啊都几得意啊！即系唔知啊，系终于中意向呢份咯。 即系你想试下做执房嘅？ 我曾经尝试想考导游噶。 唔系个意思系话佢想周围飞。 其实系啊，同埋佢应该就唔想喺屋企。酒店嘅意思即系四海为家噶啦嘛，系咯， 同埋周围飞去各地视察下各地嘅酒店。 系啦，咁你想读咩咧，善明？ 诶，我反而真系会偏翻去呢个幼儿教育方面。 啊，幼儿教育，你都知你对个仔唔住啦。 唔系，我就系见到个仔就觉得幼儿教育好重要。 你系准备 coming soon 啦？ 唔系， 你同阿钱已经结成呢一个再做妈妈联盟啦。 想，但系咪玩啦、 啊？系你老公讲系嘛？ 唔系，咪玩啦、啊。咁其实即系幼儿教育，我觉得真系咧，即系老土啲讲句，即系细路仔开始教。真 是 好好多， 是 啦，你去到佢大个或者成年或者青春期先至谂住嚟教咧，就真系难入手噶。所以幼儿教育 系 好重要 啊。都系嘅，同埋你都可以即系好多人都话喺细路身上可以学到更多嘢噶嘛。 系，佢哋教识佢好多嘢噶。 教识好多嘢噶嘛，所以可能系幼儿教育咧，其实系有个幼儿嘅教育翻你自己都唔出奇噶。 会。 佢系吴国敬酒店大堂啊。 嗱，成日都话咧，而家啲电子产品咧多到咧，真系连一个小学生都可以有一个手提电话嘅，系咪？ 可能你有两个添啊。 系啊 ，B B 仔啊都会揸住部手提电话喺度睇电影、 啊、平板电脑啊，系啊，即系总之成日都话啦，电子奶嘴呢个名字真系好恐怖啊。 系啊， 啊咁啊，即系有咗呢啲咧，就俾佢哋喺度玩啊，就跟住，哎呀，家长唔好烦我啦，系啊，你 唔好嘈住我，我哋倾偈啊。 系啦、 啊， 咁但系嗰、那个大家都知咧，嗰、那个平板电脑同埋啲手机咧，嗰、那个荧幕。是几咁伤害佢哋啲眼睛啊？系咪？咁嗱，我唔知阿豪仔你两个细路啊，唔系阿大仔啦吓、 啊， 即系 唔系啊？两个都会中招噶啦， 细 嗰个咧，跟住间唔时咧，我后来及到 啊， 原来工人姐姐咧有阵时佢贪方便啊，佢中意咩咧就攞个手机咧俾佢揿啊，俾佢望咧，就算佢唔系识睇电视咧，佢有得揿下揿下发光就好开心。哇！我哋知道咗之后咧，三令五申咧，千叮万嘱咧，攞把刀行出嚟咁就系咧，唔准俾部手机啊细佬揿下，唔准啊咁样真系。 所以你真的望到了、 啊、 如果你不知道就惨了、 啊啊、因为是怎 样知道的呢有一次、他擒了上来我们的怀抱里面立部手机 知道 他呢他立部手机不停在手上拨细佬嘅喎，跟住咧，我老婆就非常起疑心喎，从来冇俾佢玩过，点解会识嘅咧？咁样，跟住总之我哋就即系四方打听之后，就终于发觉咗呢件事。 O K， 好危险啊！ 真系危险啊！嗱，真系啊，原来讲少句都唔得嘅， 唔得噶。 即系你自己家长唔做啫，唔等于哇，原来屋企个 姐姐就做啦， 走去荼毒 佢。佢冇谂过系毒害你噶嘛？佢纯粹觉得哎呀，你中意攞嚟玩咪俾你玩咯。 同埋佢唔谂咁多，因为咧，如果佢咁样玩住个手机，可能佢就可以睇。少啲，佢可以做佢自己嘢多啲咯。 系啊，明白啊， 冇错。 好啦，咁啊，谂下有咩方法可以令到个细蚊仔一晚之后佢可以，我以后都唔玩，我以后都唔玩啦，妈咪。 几大个先？ 几岁？ 几岁即系有反应识听嘢嗰啲年纪啦， 识啦，总之成个、哦、喂唔好再玩咁多啦，唔好玩咁多啦。 嗰、哦、部手机佢一嚟就个 wallpaper 或者一打开全部都系鬼片咯，吓鬼死佢嗰啲嚟咯，啲细佬好细胆噶嘛。 同埋有嗰只咧突然间 唔识得咩叫鬼咧，佢唔 识 噶， 佢见到你都惊啦，细路字都天生噶， 系啊，好细个你问佢怕唔怕鬼，佢都话。好怕噶！ 你话俾佢听，有上次我有 friend 嚟吓鬼佢，佢话有 blueberry 怪兽啊！ 吓 blueberry 怪兽， 佢都惊啊！真吓到喊添啊！佢系啊， 咁咩啊？ 你好容易啫嘛！你同佢冲凉嘅时候咧，你话你咪唔抹身啊？有啲人诶挂住揈到成身。你夜晚你知唔知啊？你有啲水啊，有啲怪兽中意舐你咁样，跟住佢咧就即刻咧好惊咁样，佢就话我唔要讲呢啲啊咁样。 哦，佢唔要讲呢啲啫，但系讲下次有冇合作啊？ 下次就见仁见智啦，系啦，真系 小事坏 啦， 佢见仁 见智 啦， 系啦。 我就觉得佢可能会 set 条片，专登俾佢睇，跟住咧睇睇下咧，会突然间有啲吓你嘅镜头出嚟，吓到佢以后唔敢再揸住手机。 因为电咯， 吓都就系吓你。 电咯，一打开个电话就有电。 唔会，唔系好似头先嗰个电池带，唔系。佢阿妈做了一样嘢，就吼佢，即系讲几都唔听嘛。啊，岂有此理啊！真系唔听我讲啊嘛，又唔想即系搞到个细路即系即系只眼伤咗唔掂当啊嘛。佢咧趁住佢夜晚，嗱各位家长其实可以试下无法无怕，即系我觉得唔怕， 模仿 唔怕仿效下嘅。佢夜晚吼佢熟睡嘅时候，攞啲黑色嘅眼影擦到佢只眼， 哦熊猫眼， 熊猫眼咁样。跟住扮唔知喎，因为眼影抹得甩噶嘛。咁样当佢细路起身嘅时候咧，走去自己喺度揦住个机，跟住再望一望，点解只眼佢吓自己？ 即系点解会变咗黑眼黑眼圈噶？ 哦，跟住 将画到佢咧。 我睇到，我睇到，系啊。 跟住妈咪就话：你睇得手机多就 系 咁样啊？ 真系咁 啊！即系佢就话睇得手机多系黑眼圈，即系唔好佢唔知咩叫黑眼圈，佢觉得冇乜嘢噶。佢将佢夸张，成只眼化到黑晒，抹大个咁。妈咪，我以后都唔睇。 即系呢个系讲大话甩大牙嘅进阶，同埋直接有结果版。 系啦， 系啦， 同埋都唔系好伤害性噶嘛，因为呢一个做法。 系啊。 但你要每晚都抹噶咯。 唔系，佢吓过去一次之后，佢就唔敢再犯。 如果有一次佢睇完之后冇嘅，破功噶咯。 属于可控范围。马伟话喺全球产业分工调整下，中国一啲企业到国外市场发展，亦都系正常现象。部分企業是考慮勞動力和環境等因素，遷移到成本較低的地方，亦都有企業主動開拓市場。孟偉說，中國會着力深化市場改革，相信會將企業留在中國生根發展，亦都能夠吸引新企業到中國投資。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嘅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在正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以向吕宋海峡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大致多云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04点，升69点，成交金额系36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9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92点，跌16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63.6，升2.8。盈富基金29.3，升5仙，中国平安93.95跌咗2毫，友邦保险85.4跌3.5，南方医50.15跌8仙，小米集团9.31跌咗5仙。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8，英镑9.784，瑞士法郎7.938，澳元5.502，加元5.991，新西兰元5.266，欧元8.8043。每百日元兑港元7.2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94。日经平均指数报21554点，跌131点。港金现价报13202蚊，升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12.93美元，卖出1413.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坏车啦，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啦，管道里面慢线啦，有坏车噶，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啦，龙尾排到欣怡花园对出噶。重复多次啦，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欣怡花园对出。咁较早前西九龙走廊啦，去尖沙咀方向啊，咁有条支路咧落塘尾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咁而家西九龙走廊啦，去尖沙咀。方向就可以用支路落翻去塘尾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咧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啦，同埋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肥胖会增加患癌风险，职业司机要多做运动，踢走脂肪，肚腩喐一喐，健康啲。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敏大人啊，我有啲嘢想问你啊，即系咧男仔同女仔之间咧，咩？ 喂 ，Kitty 你想问咩啊？ 冇嘢啦，冇嘢啦。 你做咩块面红晒噶？ 咦 ，Kitty 你系咪想问啲亲密关系咧？咁就要入嚟敏感时刻，逢星期五嘅敏感地带啦。 我哋请嚟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专家帮你解答问题，等你唔使再咕咕下。 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10-12， 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敏、 崔洁彤、 莫莉 敏感时刻。 喂，家姐啊，我冇摆阿仔去隔离啊，人哋去晒街，而家阿仔一个人喺屋企咯，佢好听话噶，唔会有事噶。家姐啊，我同老公落到楼下啦，咩跌落嚟啊？吓，阿仔个玩具啊！ 今次小儿科，下次好难讲，一次疏忽，一世内疚，切勿独留儿童不顾，疏忽照顾儿童要负刑事责任，社区保姆及其他日间幼儿服务帮到你，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 哇！暑期活动选择多，点先最啱？一价果。 尹大人啊，暑假到了，你和你两个女儿有什么搞呢？ 去放电咯，不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足准备，要打一个充好电的尿袋。 喂，咁啱啦，尹大人，我和 Kitty 两个不如做你的尿袋啊。 好啊，茉莉，一于跟住尹大人啦。 你们两个咁靓，直头是放电的尿袋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一家过心啊。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做乜坐喺度发吽豆啊？ 冇嘢好做啊嘛。 得闲点解唔搵本书睇下咁咧？ 睇书有咩书好睇啊？ 咁你喺7月17至23号可以去到香港会议展览中心行下香港书展啦，会有嚟自39个国家及地区、超过680间参展商带嚟不同类型嘅精彩书籍，有咁多选择，你总会搵到一本啱心水嘅书嘅。 我仲知往年嘅书展会邀请好多知名作家同读者分享嘅，今年又有冇先？ 梗系有啦，大会邀请嚟自香港、中国内地、台湾、日本、法国、英国以及瑞典等等多位知名作家，同读者分享佢哋嘅创作心路历程。 咁听落好吸引，等我都预时间去行下先。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六十秒。 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系五点钟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我位司机你哋好， 各位行人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都嗰啲你哋都好啊， 大哥你哋好，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大家好。 好啦，嚟到星期二，司机大佬大家好啦吓，咁啊，今日想同大家讲一个，即系呢个题目咧，我觉得头先阿田带出嚟嘅时候咧，都几有趣嘅，即系因为佢首先系由一个日本嘅现象咧，即系汽车究竟除咗一个代步工具之外， 系我哋做咩嘅？ 仲有啲咩用咧？真系我哋交俾我哋日本特派情报员， 即系 桂花优子，系啦， 天生。 天天生有桂花优子 嘅天 皇 生， 好啦嗱，唔系因为咧就睇到一个新闻，就系讲关于咧日本人咧，咁佢就系啊讲紧啲日本人咧会租车嘅，你会觉得啊咁乜佢哋唔系应该每人都应该有架车嘅咩咁系嘛？因为佢哋相对地系一个必须嘅工具嚟噶嘛，咁佢就话咧系啦，咁佢就话唔系，原来好多人咧都租车嘅，不过咧有租车公司就发现咧，吓点解你哋啲人租完车之后翻嚟咧，咁佢望下你行咗几多公里噶嘛，通常都会。系咪咁望一望咁？咁跟住佢话好多咧，都系好似冇喐过噶。譬如我俾你嗰时系15000，可能咧就到我交翻时，可能系15100咁样。 即系讲紧嗰个米 数， 系 啦， 好 少， 系啦，好少行车。系啦，佢即系话佢租架车嚟做咩？ 租嚟唔行嘅，哦，做私影， 系啦， 佢系超模嚟嘅，全部喺个车度影相嘅啫。 诶，或者佢可能系租嚟系当睡房，即系瞓下觉、歇下脚。 就系讲紧咧，就话啊，好，佢唔明嘅，佢话点解一架系咁，两架系咁？即系近排即系发现咗好多架都系咁样，唔系行得好多，有啲甚至乎零添。即可能在呢度交收，即佢会喺嗰个停车场嗰个交收啊嘛，跟住 可能喺转角位嗰度停低咗就冇开过。 唔系零咧，其实佢真系冇行过噶啦。 有啲系零噶，佢话真系零嘅，佢话匪夷所思咩事咧？咁啊访问翻嗰啲租车嗰啲人啦，原来咧佢哋咧租车咧，嗰个时薪咧，嗰个系啦， 费用 系。真系拍个停车场仲贵过佢， 系啊， 30蚊啫， 30蚊一个钟嚟租个车啊， 系啊， 咁抵， 咩一个钟头租个车， 好抵喎，系咪 咁 平噶？ 等先啊，讲真啲，我头先睇到就系30蚊到啦，咁佢就话啦，咁所以咧佢就系啦。哦 ，OK， 半小时只需要30蚊， 即系一个钟六十蚊， 系啦， 但系都系平咯。 唔系，咁起码就唔系头先咁夸张话，即系平过停车场。 哦，系啦，咁60蚊一个钟， 系啊，60蚊一个钟。 咁60蚊一个钟，如果讲租车，咁相对地咧，咁就好多人都负担得起啦。 嗯。 咁佢就话问翻嗰啲人，点解你唔行车嘅？你去咗边啊？咁样，你话租车咁。 系咯。 咁跟住佢话，我冇啊。 因为咧就因为啲公众咧佢系需要户外嘅，但系有啲咧真系好似天地堂咁啊，我计咩叫天地堂？一个朝早一个可能十点钟搞掂嘅一个生意，可能到五点钟就要去做啊，或者三点钟啦。咁而家我三个钟，我翻屋企又唔系，唔翻屋企又冇订去，咁公司可能又唔想坐喺度咁，咁可能嗰啲人咧佢就话、我咪我嚟租个车，跟住喺嗰个车里面俾我休息，俾我嚟食饭，俾我嚟喺度倾生意。咁佢就係租咗架車，係做呢幾樣嘢咯。 係、 即係利用呢架車當一個休息空間。 係啦，即係佢話連休息嘅地方都冇咯，因為即係如果你翻屋企越可能遠噶嘛，唔好似我哋咁。 即係一出一入曬時間。 嗱，就算你喺屯門住啊，你朝早做完嘢，你都唔會晏晝跟住翻返去屯門，跟住再夜晚再出過嚟噶嘛，即係等於咁樣咯。 佢 期間幾個 break 咁做咩咧？ 我見佢有好多用途咧，其實好多喎。頭先第一個就休息啦，跟住咧佢話有啲人愛嚟做咩咧？佢話當係手機插電站啦。 啊，都可以， 系啦， 呢、 這 个又唔系太环保，因为你要着住架车。 佢唔理环保噶啦，嗰一刻，嗰一刻佢话又可以顺便当叉电啦。 佢瞓觉佢都开住架车，可能系噶。 系啊，咁有啲就话咧系当系储物柜咯。 啊，系啦， 呢个真系搞笑啊！呢、這 个储物柜就系几个钟头储物柜。 系啊， 系、有时你可能真系好多袋嘢。 你谂下嗱，当你系一个即系譬如普通我哋呢啲车主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好方便啊！你话啊，譬如我而家落去商场，咁我就算咧孭咗十几袋嘢咧，我撇喺嗰度，我就好消散行街啦。咁佢话原来有啲日本嘅司机，即系所谓嘅租车主咧，佢就话。咁不如我当租个储物柜咯，又安全又剩咁啊，几好啊！ 咁我啲嘢我无啦啦抽住周围走噶嘛，啲货咁样系啦。跟住咧有啲就话咧，我嚟咧练下歌，练下英文，当一个空间俾自己。 啊，啱数喎又 系 啊！你知唔知我最近 私人空间佢冇乜？ 呢个真系见我都可以分享一下咧。我最近同个 partner 咧，我哋喺度玩嗰啲 YouTube channel 啊嘛。咁佢本来咧就千辛万苦咧就揾到有个人俾佢一个静静啲嘅 office 咧，就俾我哋譬如话呢一个钟头冇人骚扰你。就录嘢啦，咁但系有一次，总之我哋时间就唔容许喺个 office 度拍咧，跟住开头我 partner 同我咁点算咧？我话出住招啦，喺我车度录啦咁样，咁啊真系咧就停咗架车，闩晒窗，咁啊真系冇办法啦，都要开一阵空调噶啦咁样咧，咁然后就喺度录咯，咁啊真系两个人咧，咁你又啱晒，有晒啲手机架咧，唔系啱啱好晾住咗咧，你又望住， 有个空间系咪？ 咁只要你唔系要求太高嘅话咧，佢又静，又有。天然光啦，咁啊射咗入嚟咧，咁原来你就咁喺度录咯，啲声仲好过你喺嗰个厂度，因为咧够近咧，个空间细咗嘛。所以我想真的有很多人当了个车是流动办公室这样的。 会啊会啊。 会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出去拍东西都会是这样的。即如果在那个现场那个环境是比较嘈的呢，我们很多时候真的会躲在车上面闩晒窗闩晒门这样去录音。 可以的是的。 所以呢他就说现在呢原来租车是可以多功能的，就不是说给你只是去玩一下去这里去那里玩啊。原来他说租车另外还有很多原因的。即不知香港应该是比较少的。香港人呢可能就说我冇錢，我咪唔揸車咯。即係我 同埋香港租 車 咧，嗰、那個時間都比較貴少少， 冇咁 平， 冇咁平。 即係我諗可能係即係起碼都百聲咁起標啦，我估啊。不過我都冇 check 嗰啲數字。 我之前冇短中過過有一間咧，幾百蚊一個小時。 哦，幾百蚊， 幾百蚊一小時， 係咯。 但我睇嗰啲係七人車嗰種。 哦，咁如果你當瞓覺咪好咯。 就算睇都唔會有六十蚊咯。 六十蚊真係太平 啦。因為其實香港喺旺角區啊，某停車場啊，都六十蚊一個鐘啊。 同埋咧，可能佢仲有一個好處係咩咧？我見到佢啲資料，佢就話咧，因為佢呢啲所謂出租俾你嘅車咧，咁佢全部都有佢哋一個停車場嗰個租嘅範圍。佢話都喺啲清靜啊、隱蔽嘅住宅區咧。佢嗰個停車場其實等於你唔使再租錢喎。 係啦， 你咪本身就喺嗰度咯，係咪、你話你要瞓覺， 唔使俾喎。 係啊，佢本身就喺嗰度嘅。 所以佢就係借個空間嚟啊，所以佢出租空間即係攞六十蚊就一個鐘嚇，兩個鐘都係百二蚊。咁佢呢個我相信佢哋係支付得到嘅。咁同方咗佢个便咁样。 其实我琴日咧，我有一个短短嘅瞬间咧，你系觉得好想揾个地方瞓觉嘅，点样咧？我琴日去咗旺角，我睇完我啲例行嘅医生咧，你知啲贡献量多啊。佢好衰唔衰咧？佢叫我睇医生嘅时候咧，佢要检查只脚诸如此类，佢话你瞓低啊。一瞓我又唔想起身， 我瞓着咗啊！ 我眼瞓到咧，一瞓得我话原来我咁攰，好想叉电，但系好快检查完只脚啦，起翻身啦。我起翻身嘅时候百般不想，跟住咧，但系咧，跟住嗰个约会咧，就譬如中间有成两个钟咁上下咧， 咁点啊？ 咁我谂紧点算好咧？我真系几有冲动，我话 不如我去 book 个时钟酒店啦，我瞌一瞌两个钟都好啊，好眼瞓啊，真 系。唔系噶，你骨精嚟噶嘛，你即刻揾个有得按嘅地方瞓都得。 但你冇咁快手噶嘛，你嗰两个钟咧，即系你又要揾得切诸如此类嗰啲咧，你索性就揾个地方瞓咧。咁我相信你话即系揾架车，摄咗呢两个钟头。哇！你咁样瞓我谂真系一个天堂嚟。 喂，认真啊！嗱，你自己又拥有架车啦，你当然要付出呢个钱啦，因为有能力先叫 养 得 买 啊，要养车、买车、维修等等嘢。有一啲咧，直言索性，喂，我冇钱就唔揸车啦，冇办法嘅。即系香港就比较极致，好少话好似佢咁啊租车。不过又衍生有啲人咧就话，喂，唔系、哦，我真系考到个牌，我好耐冇揸车，但系叫我拥有架车咧，我又冇咁嘅能力、哦。 系， 咁我真系认识有啲朋友咧，佢真系几份嘅朋友，肯定系即系好朋友都好紧要嘅。一起夾錢買的二手車，跟住咧就真係咧，大家去分即係安排 時間， 分配時間嚟去租，係啦。咁大家夾錢買車啦，譬如當架車佢唔會買太貴嘅，就算係買五萬蚊一架，咁有五個人都係每人出一萬蚊，一萬蚊係好多人都負擔 得起 嘅。跟住每個月嗰個車租當佢三千蚊，咁就分翻六個 人， 五個人每人六百蚊，咁話其實呢個負擔佢哋負擔得到。咁就真係有人做 咧個時間， 係啦。咁你呢幾個朋友，佢冇話佢哋分配得好唔好，同埋有冇拗撬？ 分配得好，因為咧佢哋唔係日日需要揸車嗰啲人嚟噶。 OK， 佢哋係即係翻工係搭公共交通工具嘅。咁但係可能閒時放假同啲細路玩啊，或者自己中意同兩公婆出去玩啊嗰啲，咁咪大家安排，喂，我星期幾要攞車用，咁咪大家夾咯。咁都夾得幾好噶。 咁都得，因為我諗起大家一定都係假期玩噶嘛。 放嗰日嘅喎，咪爭住揸。不過你呢個好例子， 就係有啲咧係就係放閒日，有啲係放星期六日，你就可以夾到。 咁你咁啱 perfect 夾到咯。 同埋佢哋話真係一個月就算係咧，真係唔會揸得嗰幾多日車，因為你可能有假期，唔係多唔係個個休媽 day 噶嘛。可能一個禮拜放一日嘅，可能就同屋企人去玩嘅時候就會用車咯。佢哋夾咗好多都成半年到。不過由於嗰個停車場有再加租，即係話收翻個車位咧冇得租咧，先至因為冇車。车位，因为你车位唔系度度可以俾你去租噶嘛。 香港租个车位都好贵噶。 但系佢哋系咪住喺附近好近噶？我嗱呢个又系难度嚟，天南地北 喎。 咩交收车唔使啊？佢譬如拍咗喺广播度，咁咪大家都系嚟翻广播度攞车咯。 咁但系呢个广播度对佢哋嚟讲，算唔算系一个远近差唔多嘅共通点咧？ 冇辦法啦，佢哋都係因為生活逼人，你始終誒揾到一個位係大家覺得價錢啱嘅，擺喺嗰度，大家咪搭出去攞車咯。 嗱，老實講，我就覺得呢個真係長貧難顧。 我覺得 我會寧願唔揸車好過。 係啊，你又要專登而家停車去嗰個停車場攞架車喎，嗰停車分分鐘你已經出咗街個使費嚟㗎啦。係 啊，係啊。 哦，唔係因為佢要滿足到自己係可以 揸車嘅 揸車嘅慾望啦，同埋又真係可以喂需要用嘅時候可以一家大細再去玩。 我明啊，但係如果咁嘅話咧，嗱，我都覺得既然嗰個疏嘅程度系疏到一个礼拜都唔知道有冇一次嘅话，我 call 嗰啲咩租车好过啦。 唔系佢满足到自己揸车又， 但系嗰个代价太大 啦。系我觉得个代价都系大嘅。咁但系咧，即系唯一你嘅讲嘅咧，话起码满足到，我真系买咗架车， okay, 我都系车主。 系啊， 嗱 呢个就各有取舍啦。可能你唔系太介意嗰个路程啊，嗰啲嘢嘅，可能你觉得呢个价钱最实际，咁你咪行呢条路咯。 系啊，所以。佢哋都話啦，唔係因為嗰、那個即係冇咗個停車場可以租咧， 真 係 好難得喎、 啊。不過阿田呢個係好例子，我都曾經試過有朋友咧，佢哋真係幾粉人咧，係夾粉嘛，大家都係差唔多初考到車牌，好幸有一架車，但係又唔係好夠錢咁樣咯。咁啊，跟住最初諗住大家都可以夾到，因為正如大家配合，嗱我就咁喎，咁你得唔得啊？得 三五二四六啦。 係啦，喺做之前梗係 OK 噶，但係當真真正正架車出咗嚟嘅時候咧，開始突然間我嗰日有啲嘢想用架車喎嚇，你用咗。 系， 跟住就拗数啦。然之后有时就系，譬如我可能今日我用完架车之后，我又冇去手尾 清 洁，跟住下一手啦，哇！你用到架车污糟邋遢，我又要洗一轮，我先用到架车。 你琴晚个车度做咗啲咩咧？ 系啊，个 避震坏咗 嘅，咁嘅拗叫出嚟啦。咁跟住有啲咧，仲可能用咗好长，同车咧冇乜油咧，佢又 冇入翻， 我开始就哇，冇油嘅，我搵唔到油站，咁佢成日有时又少少有闹噶。后屘咧就成日冇朋友做添， 梗系好易噶。你谂下，老婆嚟噶。你要 share 嘅老婆 啊，系车真系男士嘅老婆。 喂，佢都买到呢架车就摆人知道唔系老婆啦，系咪啊？ 咁系咩嚟噶？ 车咯，唔可以话系车咯，车咯，系啦，只系车啫。可以当系夹钱买嗰个老婆翻嚟啊？ 唔系有嗰啲农村嗰啲，咪话咯，两兄弟夹粉娶老婆翻嚟啦。 系啊， 系啊，喂嗱，所以我哋今日呢个题目几得意噶，一百七二三百八咧，嗱，我觉得有几样嘢可以讲啊。第一咧就系你有冇试过诶头先讲嗰种夹粉租车啦？系啦，有冇试过呢啲夹 粉买嘅车？ 夹粉买嘅车， 即系夹粉买嘅车，咁然后大家就即系使用佢啊，点样分配时间咧？有冇试过啦？有冇啲经验？O 唔 OK 咧？呢个固然第一啦。 合作成点咧？ 系啦，第二咧就真系啦，日本佢哋咁样嚟租车法咧，然后就当佢系驾驶以外嘅功能，有凉冷气，有插电啊，有休息啊，又瞓觉，又剩嗰啲嘢话咧。你喺香港 有 车 嘅你， 架车 系有车嘅你， 系啦，你有冇将佢利用？系啦，你有冇将佢利用成为第二啲功能咧？即系讲紧驾驶以外、代步以外，譬如好似头先豪仔咁，可能你间唔时都攞嚟拍段片嘅，即系大家咁流行呢啲做法嘅话咧，究竟你哋架车有冇啲驾驶以外嘅其他功能嘅咧？吓， 欢迎大家打电话嚟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咧，系讲下啊，究竟你系边一类型？系夹钱买车嗰批啊，定系架车用咗第二个功能？ 人生 blues， 佢哋系早安少女组十九吓，电话号码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啦。你有冇试过同你啲朋友啊夹粉，可能一齐买架车共享啊？咁究竟成唔成功咧？嗰、个艰苦啊， 合作愉快唔愉快啊？ 系啦，咁第二就系、是、咧，当日本有人咧租架车唔系我嚟揸嘅，系我嚟瞓觉啊、插电啊、做嘢嘅时候，你有冇喺香港都充分利用你嘅车嘅车厢？有冇做出一啲 驾驶以外的各种各样不同的东西呢、 啊、有即是那时候有车的时候呢 我自己一下 都会真的在车上休息的。有时候真的拉低了个、座位椅呢 是真的挺好睡的。 是 啊、当然我是没有开着车离开冷气，因为我知道这样不是好。是 啊、是 有时候譬如在、秋天过后呢那些时间呢、哦、哇真的一流的。 流动的那些、真的是睡房这样。 真的 旅馆一样。 因为比较静你泊在停车场。即是通风停车场，我讲完都是密室那些啦。咁啊，即系喺度拉低之后咧，啊休息眠一眠咧，再去做嘢，其实系 O K 嘅。 系啊， 我试过有两个用途用过咯。阿仔细个嘅时候咧，我就当将架车咧做一个流动洗手间。 哦，啱、换片啊嗰啲咁嘅嘢。 系啦，换片同埋咧，有时佢即系可能几岁嗰阵时咧，突然间要洗手间咧，咁好多时你知啦，好多洗手间咧就唔系话太清洁啊。嗰阵时你会好担心佢会揩到啲污糟嘢。咁系啦，车入边咧就会有啲系葵便式。 有 俾你带外边用嘅痰罐嘅，咁啊跟住系好方便嘅，咁同埋你会安心啲咯，干净啲咯。 系啊，电话号码87388啦。听完新闻之后咧，就听下究竟你嘅车有啲咩用途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蒋丽云去信警务处处长卢伟聪，要求警方审批游行集会申请时，若果判断可能引起骚乱，涉及影响公共安宁同秩序，应该暂停发出不反对通知书。蒋丽云在本台节目话：现时香港已经陷入僵局，示威者的诉求越来越多，根本是强人所难。政府可以做的事不多，加上不少集会已经变质，因此认为警务处处长可以在个人权利和社会利益之间作出评估。出席同一节目的立法会议员欧乐轩认为，蒋丽云的建议等同令市民失去集会自由，如果真的限制集会自由，就是曲线证明和平集会无用。一名女子在2016年怀疑接受私家医疗中心医生上门诊症服务之后死亡，死因庭展开研讯。死者赖来香港女作工的时候说，妈妈在2016年3月23日肚痛，希望到养和医院治理，因此为她在网上找到香港急症中心的救护车服务。在电话查询期间，有一名医生说她妈妈的病只是小事，需要打针和塞肛，医生上门诊症亦都可以，其后决定由医生上门诊症。死者的女提到，曾经向上门诊症的医生提供妈妈的病历，医生曾经单独为她妈妈检查。在医生离开之后，她妈妈已经没有呼吸，于是报警。赖来香在当晚离世。中大医学院开展临床检验的计划，为5000个40至74岁未曾确诊有任何脑神经疾病的香港居民提供免费咨询和检查，追踪和跟进他们的脑部情况，了解遗传和生活环境对脑神经疾病的影响。中大医学院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脑神经学副教授梁慧康说，香港人的工时长、居住环境狭窄等生活因素对脑部和精神健康有影响，而很多老年时出现的脑神经疾病，例如中风、认知障碍症，都可以在中年时调整风险因素，从而减低患上这些疾病的风险。台湾鸿海集团前董事长郭台铭在国民党党内总统初选落败，外界关注他会否退党参选。他成立的基金会执行长刘幼彤接受专访的时候说，现在没有这个事情，形容这个是被操作的假议题。刘幼彤又说，郭台铭在短期内应该不会和在初选胜出的高雄市长韩国瑜见面，并可能离开台湾沉淀思考，回台湾之后会有新想法。另外台北市长柯文哲说，应该给台湾社会思考，在蔡英文总统和韩国瑜之外有没有其他解决问题的方法。被问到若果他参选将提高韩国瑜胜出机会，柯文哲说，这个是选战考量，应该思考如何寻求台湾整体和长远利益，不是利用目前局势谋求个人、派系或者政党利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 天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大致多云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92点，升37点，成交金额369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9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92点，跌16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63.2，升2.4；盈富基金29.3，升5仙；中国平安93.8，跌3.5；友邦保险85.35，跌4毫。中国人寿20.4冇起跌，南方 A 50 14.98跌咗1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9，日元107.99，瑞士法郎0.985，欧元0.704，加元1.305，新西兰元0.674，人民币6.874，英镑对美元1.252，欧元对美元1.126。日经平均指数报21537点，跌148点。港金现价报13202元，升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13.74美元，卖出1414.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新一代电子护照采用更高防伪技术，开创科技新里程。申请证件服务站，申请自助拍照功能，填表、影相、付款一站完成，亦可透过流动应用程式或网上递交申请，处理只需5个工作天。令我郭伟亮 Eric Park 同大家更方便更快捷遨游世界。新一代电子护照，前瞻未来，联系世界精彩。现有护照有效期内可继续使用。 三八，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I'm Tim Tim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罗威司机你哋好， 各位朋友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都嗰啲你先都好啊， 三大哥你哋好，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大家好。 1872388啦，我哋讲下夹粉买一架车啦，又或者讲下架车咧，除咗你话吓点对点揸嚟揸去之外，有冇第啲用途嘅？譬如我觉得咧，有啲就你唔系特登将佢辟落嗰个用途，但系咧佢系会方便咗你做啲嘢嘅。例如你去游水嘅时候咧，我就懒到咧，我系唔会入更衣室换嘅， 喺嗰度换衫啊？ 系啦，因为男仔方便啲啊嘛，可能你已经着一条泳裤喺里边咧，你直情我试过跑步同埋游水嘅时候咧。我都唔想入更衣室度咧，又要开 lock 卡又剩嗰啲嘢啊嘛！哇，喺个车厢度咧，好潇洒咁除晒之后咧，就净系带埋条车匙咧，绑喺个腰 bag 度咧，总之你运动适合嗰啲装备咧，哇，潇洒哥咁样行落去，呢个真系好方便嘅。嗰阵时觉得 系啊，而家其实我都经常我都会做流动啲嘅换衣更衣室噶，咁 好 多时预备去运动就未必即系咁快搵到洗手间， 系 咁同埋有时出去街外拍嘢咧，有时真系未必真系搵到换衫嘅地方嘅， 冇错冇错， 架车嚟到换衫， 系啦， 你要有一个 有链咯， 有张链噶嘛， 系啊，喂奶都试过噶。有阵时候我老婆佢嗰阵时驮住嘅时候咧，咁佢有一轮都会喂母乳嗰啲咧，咁你就真系最快手噶啦，咁啊坐喺车尾后边咯，咁你咪可以。 因为呢 个 真系一个私人空间，嗬， 系啊， 系咧，即系喺个即系。唔可以成日下下都去商场，即系唔系咁容易噶嘛。咁你喺个车里面都系一个可以 同埋佢系佢一个讲数好地方嚟嘅。我试过有一两次咧，可能同阿爸阿妈咧，你闹交又试过啦，同阿爸阿妈可能唔小心嘈嘅时候咧，跟住咧佢本来想落车走嘅，跟住我就话嗱唔好落车住。 有咩讲埋先？咁但系停低咗喺个屋苑附近噶啦嘛。咁真系咧喺嗰度咧，一冇人骚扰你啦。咁你又可以大家畅所欲言咧，就啪爆晒出嚟咁样。又或者你真系你话想倾下心事嘅咁样。咁你唔系夜妈妈。譬如我楼下嗰度都好烦嘅，冇乜嗰啲廿四小时嗰啲咩 cafe 啊嗰啲冇噶嘛。我试过有一次就坐户外咧，有多蚊咬到只脚咧肿晒咁就系。 哦，咁喺架车入边就唔惊俾蚊咬啦。 系啦，咁你咪即系不系男人嚟嘅，冇任何遐想。但系呢啲 friend 咧，咁就大家就当喺个车里边咁样吹水咯。 其实都系一个几舒服，仲可以我听埋歌啊。 我见过逢礼拜五或者六。呢啲周末嘅好時光咧，就喺我嗰度不遠處有間有個酒店嘅，嗰、那個酒店嘅樓下有個公共停車場，好大嘅，咁嗰度咧就風涼水冷，你望住個海咁樣啊嘛。每逢禮拜六日咧，我都見到有好多嗰啲車咧，佢就停喺度，咁跟住做咩咧？三五個嗰啲車隊咧聚埋一齊咧。开住个车尾箱，摊晒啲帆布凳出嚟啦。 野餐。 佢哋喺嗰度野妈妈咧，开住即系你话佢焚机又好啦，攞晒啲喇叭，又有阵时候啲夜光灯都好咧，跟住成班咧攞晒啲啤酒啊、汽水咧喺度吹水噶咯。佢哋揸晒个车，个车咧可能就作为少少运货啊，或者攞啲灯光嘅器材咧，然后摊晒啲凳喺度。我有阵时望住，有一轮我被逼装修嘅时候住喺嗰间酒店度咧，住咗几个月噶嘛。我每个礼拜五咧都见到佢哋围喺度。我嗰阵时我都谂话，你哋有地方唔去，定系你哋冇地方去 咧？喂，唔系，头先你讲到嗰度咧又静啦，风凉水啦，同埋有海景添。 系啊，系咯。咁所以佢哋就全部啲车友咧就中意聚喺嗰度咧，就架车又系可以作为佢哋嘅一个基地啦，补给啦，即系有咩喺嗰度拎晒咧，即系流动嘅餐厅咁样变咗。 有啲唔够咧，又即刻揸翻车去买。 系啊，都几爽 啊！而家嗰啲旅行车咧，后边咧竟然有一个冰箱嘅位置俾你，入个冰箱。 即系嗰啲劲啲嗰啲有。 系啊，你可以。雪定啲即系啤酒汽水咧，冻冰冰噶可以。 真系好多噶，咁所以有冇啲第二啲用途咧？欢迎大家打嚟讲下。 记得早阵子咧喺一个大嘅地方咧，系 就叫大笪地啦。 唔系啊，俾揸车嘅朋友喺度睇电影啊。 哦，好耐唔记得咗啦，喺边度？喺边度？ 喺香港都做过嘅，系即系喺有一个好大嘅荧光幕，跟住即系投射喺电影，跟住叫大家揸车喺度齐喺个车里面睇电影咯。 系 OK 嗱，点啊马伯？7388啦，有冇租车一齐买车嘅呢种谂法啦？有冇做过？同埋揸车以外嗰架车有啲咩特别功能咧？来嚟使用过、利用过，你觉得话都几好、啊？估唔到架车咁好玩噶。好，我哋再听，不过嗰样嘢就算数啦吓。听下听众电话先。Hello， 你系边个？ 系 Hello，Hello 胡生。 喂，系 Hello， 你好，风骚快活人。 咁我啱啱听到风骚快活人，你 系 我啱啱听到咧，就系你哋讲嗰个 function 嘅问题。咁咧，你哋啱啱所讲嘅嘢，其实基本上有车人都可能会做过，但系 即系做过晒噶啦嘛。 系九成，即系讲数嗰个就最好。 系 讲咪先，咪先，你系讲咩数先，同边个讲数先？ 唔系。因为男女朋友啊，我试过同 partner 讲数啦，咁啊焗佢冇得走嘛，咁啊喂你走，你讲完先好落车，讲完先好开门， 系啊系啊， 一开门我一开门我话也有，咁佢点样？ 咁又唔得， 咁啊唔可以嘅，有啲逼佢。 OK， 嗱呢个系第一个啦，第二个咧，其实我啱啱想讲下咧，就系响80年代中美期啦，其实好多货车啊，唔系不记就乜记啊，唔系百乜就为乜嗰啲，通常佢哋。有啲司機咧，我自己識幾個司機咧，就係佢哋賺到錢之後自己上台，跟住喺嗰個波 van 嗰度咧，好得意嘅，裏面咧係有張床褥喺度嘅，因為其實以前咧係好多時候係送印刷品多嘅，有啲司機係淨係送，我可能朝頭早送馬經啦，係咪晏晝又送啊呢樣，即係通常送印刷品多，佢哋唔太會做，咁佢哋咧。床褥任何嘢都響曬嗰度，夜晚就響埋嗰度瞓啦。咁佢點樣咧？佢就會租一個車位，係固定嘅車位，好多。 係。 咁有啲租，咁固定嘅車位咧，最好係隔離有個水喉。 水喉。 啊，最可以洗面刷牙。 係啦，就算夏天咧，就算冬天夏天咧。即係我跟過佢哋一齊去 開工 啦，係啦，去玩啦。咁係。好开心啊！佢哋其实就算几冻几热都冇问题，佢哋觉得嗰个系自己嘅家咯。咁佢哋有一个梦想，佢哋有一个梦想就系好似譬如好似响外国嗰啲比如长途车，有埋洗手间啊， 旅行车 嗰啲。 我都好想，不過香港係未係唔 香港好難啊， 肯定唔會，肯定唔會俾牌，因為其實喺深威好似有嘅地方，好似露營車嗰啲，佢都唔俾你出市區。 哦， 如果有呢啲咁嘅嘢咧，可以喺香港咧，我覺得解決咗好多居住嘅問題。 但你要有泊車問題先㗎， 香港個泊車問題都好難解決㗎。 咪咯，一樣嘅啫。 有好多，有好多。好多天橋底，即嗱唔係瞓天橋底，我意思係好多天橋底啊，譬如山邊啊，夜晚冇嘢噶啦嘛， 都 係，譬如好似 守規矩就得咯， 係咯，係啊，好似八號碼頭啊嗰啲咁嘅夜晚冇人噶啦嘛，通常啲人去飛車嘅啫嘛，夜晚 係喎，但係幾得意喎，你哋八十年代嗰陣時嘅司機大佬係即係想，但係你嗰陣時認識佢哋咧，佢係因為負擔唔到另外一間屋啊，定係 因為可能 其實真係負擔唔到，因為咧其實我識嗰幾個咧，其中有一個咧夜晚我唔你哋有打 snooker？ 有 打台球， 有 咁嗰、那個嗰啲 marker 嗰啲 即係翻通宵間 中行下中房嗰啲人，咁其實咧佢哋其實個生活都幾辛苦嘅，即係 艱苦啦，係咯， 你哋係啦，佢哋送完報紙，咁我有夜間到夜間七點到十二點，咁我波樓三 個鐘 嘅 做 marker， 跟住因為其實佢可以，其實我記得啊嗰陣時波樓嘅天台咧可以俾佢住嘅，但 係 咁佢但係就。即係得一張床位，即係好似宿舍咁樣。咁以前嘅嘢，以前even 你做酒樓啊、樓面啊，或者有 都有宿舍噶嘛， 係會有宿舍俾你哋住嘅。咁啊，通常就係賭錢嘅啫。 咁所以佢哋如果唔係想係，同埋你住天台咧，佢。都有個玻璃屋嗰啲鐵皮屋嗰啲人， 唔係起碼 冇啊，就咁露天瞓， 咪行咗張床喺度咯。 唔係露天，佢係揾啲石棉瓦啦，而家、 即係搭咗 都搭咗一個建築物俾你嘅。 但係個問題宿舍有好多其他人啊嘛，佢享受唔到自己個空間啊嘛。 係啊， 咁通常咁有啲係比較有遠見啲嘅，咁可能我儲錢，咁我其中有兩三個朋友咧就係咁樣去搞咗一部車去。佢。嗱，夾錢咧，其實我見以前嘅日子咧，我好少聽到好似你哋啱啱喺節目裏邊講係咁大家咁和諧嘅， 係咯， 我就話好難 嘅 嗰陣時。 嗱，我嗰個例子，我以前見咧就係即係 有拗撬咯， 係啦，成日拗撬嘅， 係咯， 爭車用嘅。 要車女朋友啊，喂，我媽今日生日喎，哇，咁啱你女朋友又生日啊，咁點好？ 但係胡生嗰陣時你都試過啦，係咪已經？ 喂，我哋通常。唔敢做呢啲嘢，因為朋友都冇埋嘅將來。 即係你有啲嘢擔心。 但係咪嗰個年代係好興，或者叫做多過而家咧？即係啲想夾粉租買個車。 因為以前真係唔係咁容易有咁多錢啦、 啊。以前通常都係買部好前嘅七啦。 係咯，我哋都話啦，俗稱掹啲 seven 幾好。系咯，买嘅咁啊好嘢。 系初时候操车嘅时候，可能自己啊无啦啦都走咗出去街瞓啦，揸住架车买，即系啱啱考到车牌买架车嘅时候， 系 无啦啦，可能同女朋友啊，可能有一个好特别嘅庆祝我考到车。 嗱，车就系一个好浪漫嘅地方嚟 啊， 可以。 系啊，可以想象到系咁啊。 嗰个车嗰个浪漫嘅地方，有阵时都要都几辛苦噶，有阵时。以前的车又个冷气啊，又未必咁好啊。 哦，咁啊系，你可能各样嘢都争啲。 同埋我头先讲你，同埋胡生嗰阵时咧，系咪好兴？如果你哋男仔揸住架车去约女仔去街咧，系会真系成功率系高好多。 我有型啲嘅，因为不过我就我觉得自己又再有型啲，因为我一开始嘅时候就做滑啲嘅。 你系电单车，烈火战车嘅。 佢知道面点话，我一早型啲， 因为呢个嘛，男人唔坏，女人唔爱啊嘛。 但系电单车就满足唔到， 车唔一定坏噶噃。 但系以前嗰个年代会觉得揸电单车好坏噶。 系啊，而家见到你揸电单车咧，佢即刻问你系咪送美食噶咁样，美食外卖速递咁样。同埋你电单车最惨系咩咧？你冇得瞓觉啊嘛。 冇得瞓觉， 但系 系咯， 揸电单车真系 型嘅代价就系冇得瞓觉咯，冇得做任何储物，冇得换衫，冇得喂奶，冇得做任何嘢。 求其喺个树底拍埋一边，瞓喺棵树几型嘅你话。 以前 電單車咧，我都整個尾箱，整個尾箱，跟住自己改裝咗個喇叭、汽車音響喺度。 唔係可以，可以可以，而家都有。 嗰啲子彈仔嗰啲咁樣。 我知道，但係你冇得做頭先嗰啲講數，你點同我班人喺電單車講數？嗱，你咁落車啊你，做唔到嘅真係。 電單車隔離咯，跟住講唔掂就走啊。 係啊， 都有好處啦。 係啊 ，OK， 喂，多謝你，胡生， 聽完你嘅分享。 係啊 ，thank you， 多謝曬。好，拜拜。嗱，電話號碼18738，睇下仲有冇一啲即係嗰架汽車咧。揸车以外有冇啲特别嘅功能啊？或者你最中意喺个车里边做啲咩咧？其实都几好趣，几有趣噶。点解我买18723888？转头再听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正旋， 每日最漫长嘅一分钟由佢哋配乐。游嘅声音系 Eason 嘅演唱会初遇，今次决定喺5:59融合，成为陪伴你度过临放工前嘅一分钟。左派有 June， 加上 Curtis Richardson、Calvin Avon、填词有乔星，编曲监制都系 June 工。上榜四个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有龚石良加上岑灵仪，5:59 PM。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三八， 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系五点钟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我位司机你哋好， 各位行人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一百七十三八八，讲下车嘅其他嘅功能呢。我仲见过两样几好嘅，一个就我自己觉得非常适用于一个想发泄嘅男人可以做嘅，跟住啲人就即刻谂，你想讲咩嘢？冇错，一个想发泄嘅男人咧，你系可以喺嗰度焚机听歌啦。 哦， 那个好处系咩咧？唔系话你揸紧车，即系唔系话你喺个 highway 度咧，好似人哋嗰啲 MK 咁样，嘣嘣吱吱嗰啲，而系你可以真系当系咧流动嘅叫做咩啊？HiFi 房咁样咧，因为唔系个个屋企可以好似人哋嗰啲即系富贵人家咁样咧，间咗间房 专门 俾你爱嚟听 HiFi， 仲可以焚机有隔音棉。佢话即系你可以喺屋企戴 headphone， 但系你感觉好傻啊嘛，即系同埋你 I 觉得好似冇咁正咧。咁我有几次我都试过咧，譬如可能就喺个车里边咯，咁你唔系喺度净系听嗰啲 CD 啊咩都好咧。咁嗰个车厢就你噶咯噃，你听半个钟一个钟， 都要你 嘅车 嘅音响有翻咁上下， 都 OK 啦，起码好个 headphone 啦， 系 好个 headphone 就够噶啦，已经，你话系咪先？即系又够大。 而家啲人嘅车咧，咪可以喺后面座位咧，有呢个叫做睇 DVD 啊，睇 DVD 嗰种，即系总之睇电影啦。 我有 DVD 都仲系有睇嘅。 有些人就在里面，哦，黄总都是看场戏先， 不想回上屋企咯，不想回上屋企咪会咁样， 即是避难所咯， 避难所咯， 少少我觉得是一些人空间。 同埋我见过咧，佢哋有人出去嗰啲郊外地方咧。佢譬如話玩唔知咩，其實唔一定係玩無人機嘅。總之去郊外地方嘅時候咧，佢哋將嗰個車尾箱咧嗰個尾門啊，即係如果你係嗰啲叫做揭背式嗰啲咧，佢即係唔係普通私家車仔，淨係就咁打開一個好細嘅尾箱嗰啲冇用嘅，嗰啲大車七人車嗰啲咧，佢成個尾箱嗰 個 門 可以打開曬噶嘛？ 係啦，我見過有幾次咧，佢打開個門啦，就當係遮陽板。跟住下边咧拉张凳出嚟咧，咁然后佢就舒舒服服咧就坐喺，佢喺露天嘅，即系郊外嘅，佢冇树荫咧，佢就攞嗰个就当系树荫。咁嗰度仲要系玻璃嚟噶嘛，因为嗰个车尾后边系玻璃窗幕嚟噶嘛，又透光、哦。 嗰次我拍嘅时候，我就见到有几个咧普通嗰啲家庭咧就咁样嗰度，又真系几爽喎！嗱，落雨都唔惊， 几他条 佢嗰个位啱啱系揭开咗挡住，然后嗰啲下边咧就哇拍楼盘广告都得啦，真系哇一家人啊，又好中产啊，绿油油啊咁样咧齐晒嘅真系。 系啊，可以爱嚟开餐啦，咁同埋真系个你好多时咧买咗好多嗰啲大众饭盒咯，即系开工嗰时几十人噶嘛， 系啊， 咁亦都系用啲 van 仔咧就打开咗最尾嗰个门， 系系 跟住铺晒喺个车尾度，咁大家咧就会埋嚟攞饭啊，攞饮品啊咁样。 系啊，都好多呢啲功能噶。 啊，你讲开呢啲咁样啦，我以前读中学嘅时候咧，嗰、那个货 van 就真系喺度卖 做生意， 系做生意， 哦、 有曾经有个时间系好兴噶。 系啊，佢但系我哋又冇理佢有冇牌噶，总之即系 食到你肥肥白白，就知冇事啦。 同埋咧，好多学生都话咧，好食过学校入边其他嘢， 永远都系隔篱饭香噶，一定系噶。咁而家咪有嗰啲卖凉果嗰啲咯。 卖凉 果，佢其中有、哦、有两有个有个、 啊、 有个招牌咧， 乜乜大王， 系啦，成日都系咁嘅，佢攞住架客货 van 咧， 周围去 嘅，系啊， 而家都系咁周围去嘅。 佢里边都改装咗一啲，不过我冇详细睇过内容。总之你见到佢里边都系有啲凉果嗰啲包装喺 上 面。 你行过见到佢可以买 嘅，好搞笑真 系。不过而家咧好多嗰啲公司咧都用咗车嚟做佢嘅生意嘅， 系冇错。 譬如上佢嗰架车度睇一啲资讯啦，听少少讲座啦，啲保险公司啊 系 咪用咗啲唔系讲紧私家车啦，已经系用紧嗰啲大啲嘅叫做中型巴士嗰啲咁样就嚟做一啲讲座啊，叫你签下嘢啊， 系同埋有啲真系即系公共服务唔使钱都有嘅，流动可能有啲图书室啦，或者系流动健身即系俾你去检查呢啲血压啦嗰啲，俾啲公公婆婆都有嘅而家。 嗱，仲有一个亦都系咧喺蜗居嘅香港里边咧焗住演化成为嘅一种功能嚟嘅，就系、是、你嘅流动迷你仓。譬如我个 friend 咧，佢有啲我上次见过佢个车尾后边有 B B 车啦，跟住有个单车啦，跟住我话佢点解呢啲你唔摆屋企咧？你平时拖住喺度行嚟行去咧，你要嘥油噶喎咁样。咁我仲以为好精明啦，跟住佢同我讲就话屋企冇位制啊嘛。佢话你宁愿嘥少少油钱，但系你起码令到你屋企嘅空间寸金尺土。你同我佢话你同我计下，究竟一尺租贵啲定系嗰个所谓影响到 系 有钱紧要啲啊？咁样 单车加 B B 车咧都占你四尺噶， 冇咗位噶咯。嗱，你 四万蚊 啊，系啊，你又唔可以太不负责任咧，劈喺公共走廊又唔得噶嘛。咁于是乎嘅话咧，佢焗住，就算明知唔系日日用嘅，咁但系佢话起码令到屋企腾空咗个空间。我有一轮咧都系噶，嗰啲西装咧，有一轮可能出去做嘢嘅时候咧，挂咗喺个车度啊嘛。你懒咧冇再拎翻去个睡房度咧。成个月嘅 咁佢就喺度踎 噶噃， 唔系咁我就依我抗踎能力都好强嘅， 都唔会发毛啊，因为佢日日喺度晒噶嘛， 你 日 都晒你又 争 啊，又剩啊嘛，但你发觉嗰一个月啊，屋企个衣柜大咗啊，因为有一抽衫你唔记得拎翻去咧，佢无端端帮你好似解决咗你空间问题，咁但系当然呢啲真系长贫难顾啦，但系有时你演绎都到尽头啦，系啊，你可能呢啲狗屎垃圾啊咩杂物咧，即系如果你头先条数系咁计嘅话咧。唉，嘥少少有钱都总好过屋企咧，已经即系脚都伸唔到啦咁样。 有边个架车冇摆杂物噶？系真 系 少之又少嘅，认真。 我开头有好大沓嗰啲 CD 都系噶，屋企咧你以为系清咗啲货咧，其实劈咗喺个车后边。哇！我直至最近，因为嗰个车坏咗换车咧，你的起决心将所有嘢重新抌啊清一次之后，即系之前咧，我都系长期劈咗一大堆嗰啲垃圾嘢喺后边嘅。系啊，所以可能咧讲到最尾咧，即系当你嗰架车咧，佢唔止净系代步工具，而将佢变成咗又住啊又迷你仓嘅时候咧，其实都系生活逼人嘅一个体验嚟噶。 你到夏季吗？怎么饮杯茶片还是觉意？多熟悉是明知。换改着面衣，想共你流连在这种春天。未习惯是我吗？几多亲昵方式还未发现？于露天下茶座，如滴水的拍子，你共我。 是爱念想着你，原来自己都不知，极像我是你吗？几多辗转化色才实现，于日光下游荡，如滴水的发展。 可能是水母间，不过补充一个资料，原来那些日本的租车公司，他们是不喜欢那些客人租了他的车没有走过的。 是啊， 我开头以为那么好，没那么意外，原来他说那个车怠速，但是就这样原地不动呢， 他说你斋开冷气，因为他会开冷气， 原来是 暖气 的， 是啊，很伤的车，就这样斋开冷气。 是啊，所以他说业界都说喂，不要这样了，不要斋租不行，虽然我都知道你很辛苦。OK， 好了，时间够了，听日再见， 拜拜 拜拜。